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8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64宗是本土病例，新疆有57宗，遼寧大連6宗，北京本土也有一人確診，患者和大連早前確診的病例有關，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昨日新增無症狀感染病例34宗，24宗當日轉為確診，目前仍有306人接受醫學觀察。內地累計83,959人確診，4,634人死亡，78,934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沿岸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仍然酷熱，隨後幾日驟雨逐漸增加同有雷暴。而家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69%，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756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28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4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531蚊，升11蚊；中芯国际25.6，升7.5；美团点评188.7，升3.7；阿里巴巴243.2，升4.2；斯摩尔国际40.5，跌1.7；小米集团14.84，升2毫；港交所361蚊，升7.2；中国平安83.45，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9，瑞士法郎8.422。澳元5.554，加元5.806，新西兰元5.188，欧元9.1149，每百人兑港元7.3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7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33美元，卖出19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来回方向啊，近住淘大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另外比较影响到咧就系振华道出翻牛头角道挤塞，龙尾排到去振华道体育馆噶。振华道出翻去牛头角道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啦，排到去振华道体育馆对出。咁佐敦谷北道啦，出翻去牛头角道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落翻丽翔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基利士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必加街一段咧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咯，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Kitty， 暑假到啦，不如出街食饭啊！ 莫莉，食好嘢又唔一定要出街嘅，我哋应该响应政府呼吁，减少外出用膳，喺屋企玩煮饭仔都好啊！屋企人又可以一齐食，仲可以影相摆上网呃例。 咁见你平时铺上网嘅嘢食，其实食唔食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咦，啊喺度，你喺度，哎呀， 早晨啊，曾志豪， 唔、哎、想开你个麦住， 佢听咗阿祖， 佢根本就未准备好讲完啊！早晨啊，桂花田， 我未准备好迎接黄耀祖咯， 系、哎、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哎、早晨啊， 琴日冷都早晨啊，报个天气先啦吓，星期二嘅朝头早啊吓，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喺度， 咪等先，唔好净系报天气先。 点解啊？ 报个平安先。 哦，好啊。 平安。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祝望你今天如何？ 我觉得今日系好嘅，因为咧，我觉得都系喺一啲唔开心同埋一个困局里面度尝试寻找快乐啦。 我系问你心情啊，问你身体啊。 我个身体琴日未答咗 OK， 你点？你觉得我琴日做出啲乜嘢令到我身体会唔 OK 啊？ 你知唔知啊？桂花田，今朝早啊，我翻到嚟啊，佢同我就咁两个面对面啦，我哋喺度做清洁嘅时候咧，佢完全系属于嗰种咧口齿不清、九唔搭八啊。 系啊， 佢不 停今朝。 你知唔知佢两次啦？我已经唔记得佢讲过咩词语咧。好可能佢譬如想话帮我听就话，我会攞个消毒喷剂嚟帮你喷咧。佢咬唔到啊！ 我会攞个消毒， 我攞个消剂嚟喷毒啦。 系啊系啊， 连续两次。 系啊，用字错， 系啊，即系类似咁啊。跟住佢呢一组讲完之后咧，我个心已经捋一捋啦。咩事啊？点解会咁啊？都系继续喂扮冇嘢啦，唔好歧视佢啦。隔咗唔够一分钟咋，佢又再讲第二个，佢就话今日朝佢嚟咗呢，喂，今朝佢哋已经嚟咗呢度。哇，佢又咁样， 系啊， 好惊啊！我 死啦，呢个系咪病征嚟嘅？你讲到我而家个心都有啲虚啊。 系啊，我头先咪问你咯，我话你究竟系咪有冇啲咁嘅病征喺度噶？ 冇啊，我谂可能咧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系同好多嘅香港市民一样啦。 你冇事噶嘛？肯定， 因为睇完 你闻唔到我有香水味先， 我闻唔到啊。 咁就冇事啦，我真系冇喷香水。 啊、我闻到你个身发出一啲臭味，就更加令到我肯定我个嗅觉系冇问题嘅。 你戴口罩都闻到佢臭味都好犀利啊！ 佢几臭啊？ 佢几唔掂啊？真系。 但讲紧嘅咧，应该就系话全香港嘅朋友咧，当琴日见到咧有加强版嘅呢个防疫措施啦，我谂大家咧都真系哇， 乱啦，同埋震啊，系咪啊？ 哎呀，嗱。 疫情嚴重咗，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如果加咗一啲嘅辣椒嘅話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有啲人可能都會認同嘅。其實係咪？ 冇啊冇啊冇啊！咁而家就限兩個啊嘛。 係。 堂食又冇咗啊嘛。 全日禁堂食。 全日禁堂食啊嘛！嗱， 限聚令四變二啊嚇。 我頭先咧嗱新鮮事蹟咧，我落樓下canteen買嘢食嘅時候咧，咁、 okay. 啊成個canteen冇人嘅，真係冇人嘅。咁咧我就即係同阿姐姐講啦，我就話：，唉慘啦，應該今日全日呢度都唔會有人喺度嘅咯，嗬。跟住我仲諗住。就我冇糖食噶啦嘛，跟住姐姐就话啦，唔系，我哋呢度可以，冇错，因为咧，如果你系话嗰啲叫做咩中央提供嘅饭堂，即系俾员工嗰啲咧， 佢用字系咁嘅，就话咧，如果一啲工作场所里面不对外开放嘅员工食堂咧，就算而家有呢个全日禁堂食嘅即系措施啦，佢哋系可以得到豁免嘅。咁员工咧亦都可以喺工作嘅餐饮处所里面度用膳嘅。 系啦，不过都系两个人嘅啫。就算佢话留喺嗰个canteen度坐咧，都系得两个人咁样。跟住哦，都好咁、啊、样。 我哋竟然觉得我哋而家今日嘅canteen 我哋有呢个豁免啊，系啊，即系我哋有特权啊， 我哋唔使喺公园啊或者揾郊野公园去食 lunch。 但系都唔得，如果我哋三个咧今日想一齐喺 canteen 度咧开个会食饭咧，系唔得嘅。 咁啊，限聚令就四变二啊嘛，所以公众地方咧就限住两人聚集嘅。 系啦，唔系佢话 canteen 里边都话唔准多过两个人。 系啊，咪公众地方 咯。就系咯，所以我哋如果要开会咧，都要正宗夹开嚟食啊。 嗯， 夹开少少嚟食咁样嘅真系。 咁都遵守规矩嘅， 系 咪？如果唔系立条例做乜啫？系咪 都啱嘅。嗱，呢个其实都系保障翻大家嘅健康咧，因为琴日又破新高啊嘛，嗰个确诊嘅数字。咁另外仲有唔同嘅措施嘅，譬如全天候戴口罩，所有公众地方啊，即系之前大家咪喺度讲嘅，哇，室内系危险啲，室外危险啲，或者几多点之外危险啲。今次话俾你知啊，周围。都有危險啊，所以咧就所有公眾地方咧，強制需要戴口罩，亦都有一啲嘅豁免嘅情況嘅，例如飲食啦、服藥啦、身體或者精神嘅疾病啦、未滿兩歲嘅小朋友或者有醫生要求咁樣嘅。 係啦，仲有各位吸煙人士， 小心啦，留意。 係啦。你哋系唔可以咁样去吸烟噶吓， 不获豁免吸烟人士同埋跑步都系嘅， 不获豁免即系话你哋系唔得噶。 系啊，嗱，今日原来记者会咧，好快啲人咧第一时间就问，喂，咁食烟得唔得啊？即系可能好多行家咧都压力好大啊。喂，如果连除非烟嘅时间都冇咧，咁、所以我哋咧，嗱，你话我哋消化咗一晚之后咧，其实有啲咩我哋应该要喺现实里边去做嘅咧？嗱，第一咧，你会发觉原来咧。禁煙好簡單嘅啫，佢唔需要推動嗰啲咩健康資訊啊，又唔使做啲咩咧，佢就係同你講話唔准除口罩咧，咁已經講完噶啦，唔准除口罩， 室外仲要係室外喎， 嗱， 唔准除口罩。 咁我咧，琴日就即刻咧做咗條數學題啊， 嚟啊， 咁究竟咧一個人咧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佢應該咧即係點樣去計算自己個犯法嘅成本咧？譬如如果佢唔可以喺室外度食煙，因為佢要戴口罩啊嘛，咁如果你喺室外食煙嘅話咧。你就会违反咗呢一个即系 公众地方强制戴口罩条例， 系啦，咁你就要面对一个罚款啦。咁你话如果唔系，我匿埋喺室内度食嘅，哦，唔好意思， 有楼梯嗰啲又唔得。 全港都系室内禁烟噶嘛，咁所以 你自己屋企咯， 除非你自己屋企啦，咁样系啦。咁即系话如果你仲系一个打工仔咧，你喺出边嘅话咧，咁你就要计数咯。因为如果你喺室内食烟嘅话咧，我琴日有人 check 过咧，就话嗰、那个即系罚款咧，大概系 2000蚊最高。5000蚊 系啦，最多去到5000蚊嘅。咁如果你犯咗防疫条例嘅话咧，好似佢而家限聚令嗰啲咧，都系2000蚊咁样嘅。但如果唔戴口 咧，违者啊，定额罚款2000蚊，系最高咧可以被罚款25000蚊，同埋最高系嘅监禁6个月噶吓。 嗱，咁所以咧，你要自己衡量风险啦。 即系计嗰个成本系咪啊？即系你系肯愿意付呢个2至5000蚊食一支烟。 系啦，唔系，即系如果你咧真系烟瘾起咧，嗰啲朋友你话我又翻唔到屋企啦，我而家仲喺出边打紧工啊。跟住咧，可能就有个天使同魔鬼喺你面前出现。你谂住攞几多钱出嚟啊？嗱，如果你攞5000蚊咧，你净系俾到5000蚊嘅，你匿埋喺室内食烟啦。咁嗰度咧，你就系即系罚5000。哇！如果你出到去嘅话咧，有机会咧就变咗监禁噶咯。似乎咧匿埋喺室内食烟咧系都唔应该嘅。 未要监禁系嘛？头先讲紧系 唔系 啊？ 如果你喺室外啊嘛，你喺室外除咗个口罩食烟嘅话，咁你咪违反咗佢个防疫条例咯。 我睇到呢个防疫条例最高就5000啫。 头先你话监禁6个月嘅， 嗰个系公众地方限聚令啊。但你讲紧口罩啊嘛，系咪两件事嚟 嘅？哦，唔系，但系嗱，你几样啦？如果咧你喺出边食烟嘅话咧，你无论除口罩定限聚咧，你知啦。 即係呢個 自鳴取暖、 自鳴與春嬌咁樣咧，你打邊爐啊嘛、 嗯？ 如果你一個唔好彩咧，大家踎喺嗰個即係垃圾桶個頂度，大家除咗煙嘅話咧，哇，咁啊大件事啦！所以咧，你如果即係覺得你冇辦法戒煙嘅話咧，你就要自己計數， 啊、 你負嘅刑責咧，即係邊條最底啲、嗯？當然到最尾，梗係唔好叫你犯法啦，你就唯有咧逼住咧，你喺呢一段日子咧就。应该真系全面禁烟 嗱，我见到有报道嘅访问咗一位咧，就系做保安嘅朋友，佢话咧佢已经系退，本身就退咗休噶啦，咁冇咩做嘅话咧，咁未做翻一份保安嘅工作啦，咁样。 系 呢一个咧新嘅呢个禁烟令啦吓，佢就话令到佢选择咗，佢会立即今日辞工。 哦， 因为佢话嗱，你又唔可以怪 佢。 佢 索性辞工啊！ 首先佢系一个好奉公守法嘅市民嚟嘅，佢唔想犯法，但系佢话我做一间。十二个钟头，但系佢话我 系 看更嚟噶嘛， 系咪？ 出面冇得食，入面冇得食。其实佢话我都一个嗜好嘅，即系佢话我唔饮酒，我唔做衰嘢， 唔嫖唔赌， 系啦，我净系会食支烟仔嘅啫。但系佢话如果你要我十二个钟头，你都冇地方可以俾我食支烟仔嘅话咧，咁佢话我辞工唔做。 嗱，呢个咧真系 极致啲嘅例子，但其实呢样嘢都反映咗，其实唔同嘅业界咧，佢哋可能都会面对住咁嘅情况，可能零售业嘅朋友都会一样嘅情况啦， 系 咪？地盘嘅朋友又如何咧？司机又点咧？速递又点咧？其实好多行业都可能真系冇佢自己一个嘅空间可以做呢件事。 成个生活模式改变咗，而家系要 局长都咪话咯，系希望大家可以趁住呢个时间可以戒一戒烟啊嘛，都系对自己身体健康噶嘛。 讲就容易啊，真系 零秒即系我头先我话嗰个康更哥哥咧，佢就系话我食咗30年烟， 唔系 呢个习惯真系话搣甩佢就搣甩佢嗱，知系对身体唔好嘅、 哦， 但唔系话零秒我要搣甩就搣甩噶嘛。 唔系话你听日嗱，譬如你谂下咧，如果佢要你去做一啲咩禁令嗰啲咧，佢都有啲缓冲啊，又要教育啊，有宣传啊，又有咨询啊，俾心理准备你。而家佢话喂，礼拜三咪嚟咯。你一支烟都唔识得噶咯，如果唔系你自己计啦，攞5000蚊定系有机会出去？ 系啊，咁咪用今日嚟缓冲咯，我哋香港人嚟噶嘛， 一日就戒到30年。 嗰啲咩司局长都咁讲噶，香港人最犀利咩？同埋好多金句噶嘛，我哋香港人灵活， 系 弹呢两个字出嚟，你就好似咩都会做到咁噶啦。你系咪香港人啦、啊？你系灵唔灵活啊？ 但如果我系嗰啲烟民咧，我就会问啦。点解咧？而家有30几类咧，加埋有啲40几类咧，嗰啲豁免人士，你嗰度咁灵活，你唔对我灵活啲？点解食烟人士又唔可以豁免咧？ 咁人哋讲人道啊嘛，咁你讲唔讲先？ 唔系啊，佢嗰啲有啲系绿路啊，就唔人道噶。 食咗三十年烟，零秒要戒烟嗰样嘢，人唔人道啊？ 然后第二系咩咧？嗱，我哋唔好净系讲食烟啦，净系讲食饭啦。其实琴日大家都研究咗好耐啊。嗱，我哋先讲咧，就话最正路嘅，就 系 话听佢讲，买外卖。跟住翻 office 嗰度食，买外卖翻 office 嗰度食，买外卖翻 office 嗰度食。点解要讲三次咧？ 系因为佢哋所有人都系有个 office 啊嘛。 冇错，唔系因为每一个人咧，你都要做呢个动作啊嘛。咁所以咧，嗱，而家咧，我唔知啲上班族咧，佢哋系咪已经计定条数？听日个 lunch 咧点食好咧？系咪打定电话我嗌外卖啊？即系你应该照计唔会出去排队，因为佢哋话如果出去排队嘅话咧。我谂你系冇可能， 你都唔使食。你如果一个钟头系 啊，仲要系个个都要听日都系走咁住去排队。 系， 所以咧嗱，而家咧我怀疑我哋啲打工仔咧可以喺我哋面书度留言咧，会唔会你哋已经集定咗嗰啲所谓嘅饭脚咧？喂，听日唔好啦，譬如一点放 lunch 啊，饭脚啊，你两个人出街就唔、 啊、所谓饭脚，即系话咧你 集 齐一齐嗌外卖啊，即系话你啲同事咧可能全部讲定晒，喂。大大林啦，快啲又熊猫啊，又竹叶啊，咩都嗌晒咧，12点就嗌定， 12点太迟啦，当时我觉得佢一翻工应该要嗌定， 12点嗰啲系放 lunch 嘛， 听日仲要全世界都净系可以嗌外卖、啊， 但跟住大家有另外一个金句就出咗嚟啦，佢就话如果全部同事都买外卖翻翻公司度食，咁其实同堂食有咩分别咧？ 系啦，呢、這个就我想问嘅问题啦，究竟有边一间公司嘅 office 系可以通爽同埋大过一个餐厅嘅咧？ 咁、啦，你又唔可以咁 long 禮嘅。咁你公司你容納得你坐喺度啊，就自然係有空間㗎啦嘛，係咪？ 唔係，可以好逼㗎喎。 兩睇 可以好逼㗎。而家 譬如我會話，真係一個寫字樓嘅工作間啦，係咪？佢哋可能有自己嘅位置咁、 啊。 喂，但係首先其實我哋三個啊，我講緊黃耀祖、桂花田仲曾志豪喺二台度，我哋都係 share 一張台啦，係咪先？ 係啊，係 咪先？ 唔係咯， 即係其實其他嘅辦公室都會係咁㗎嘛。但你可以再諗下咯，譬如做。零售業嘅朋友， 係啊， 佢唔係一個， 佢冇 office 噶嘛， 佢冇一張台噶嘛，係咪？ 佢嗰日譬如你化妝小姐、化妝姐姐，佢喺嗰度 sell 嘢嘅， 賣衫嘅嗰啲連鎖店啦，係咪？咁佢可以去邊度食？ 咩啊？佢哋嗰啲應該 有嗰啲叫做咩休息室啊，嗰啲好窄 好 窄 嘅。 嗱嗱嗱，好啦，真系太脱节啦！佢哋可能咧有一个货仓就攞嚟， 同 事 入 仓嗰个 仓， 但里面就摆满晒嘢，佢可能可以夹埋一嚿，咁但系老细俾唔俾佢入边食嘢先？呢个又另外一个问题。 同埋咧，同埋如果你唔系啊， 拉闸嗰啲咧，咪出外用膳嗰啲 friend 佢咪拉闸咯。 咁你就唔做生意咯？你不过反正都冇生意噶啦，而家都好阴功噶， 好惨啊！ 但系嗰啲惨咧，就系话如果你嗰个 office 咧，我谂我哋而家咁多位听众，你嘅 office 应该从来都未试过咧，中间会间开话呢度唔坐人噶嘛？ 啊 ，office 系有啲都有嘅，我见到 唔系 office， 自己会间开 都有啊， 系啊。 喂，你见唔见？你上下二楼睇啊，我哋有啲嘅同事啊，一格同一格中间咧都加咗块防风板啊。 我见到块防风板，但系你会唔会可以淹咗个位啊？office 你好难淹咗个位喎，本来大家都坐满，系啦嗱，而家我就话咧，你喺饭堂咧，佢哋其实已经天生淹咗啲位噶啦嘛，佢要同你 靠餐， 系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就要 office 都系咯，咁我哋唯有又用翻佢灵活变通咧，我哋就要自己office 又要淹位啦，一系就自己防板啦，但 系 我觉得 office 唔系餐厅嚟噶，所以唔使噶， 但系你如果唔使嘅话咧，你咪好紧密咯， 同隔篱你俾餐厅食啊，豪姐意思就 系 俾餐厅食更加紧密啦， 你餐厅我。都话落，如果佢遵守翻之前嘅规矩咧，四人限聚一台，同埋咧又有晒嗰啲防风板啊，同埋淹咗某一啲台做隔离嘅话咧，咁其实你仲相对疏落啲。但如果咧你翻到 office 咧，如果个个都系唯有坐翻喺自己嘅位度，但系我哋一般办公室咧好难做到淹位噶嘛。 要怪系怪大家啦，真系唔读好书啦，冇一间百几二百尺嘅办公室咯。 即系如果我翻 Google 佢哋有，所以就谂出呢条 计啦。唔系啦， 除咗开两台麻雀，仲有路下。 跟住我想知咧，就系有冇人咧真系会咧斗快去公园度食饭？ 喂，咁梗系要啦， 真系要估下 咧。系要斗快喎，而家系 户外工作， 我地盘叔叔咯， 办公室、写字楼嗰啲嘅工友啊。 其实就系我头先咧，即系因为已经有报道咧，就攞咗啲叫做可怜行业啊，佢哋系惨嘅，即系阿田头先嗰啲好多都系噶，送货啦、地盘啦、司机啦、速递啦、零售啦呢啲，佢哋冇 报纸咧，即系嗰啲叫 其实仲有好多等等噶，真系咁佢哋可以去边度食咧？所以咧，除咗话咧，当全部人咧啲同事买外卖翻公司食，同堂食有冇分别之外，另一个 hashtag 咧就系当全部人买晒去公园食，咁同堂食又有咩分别咧？咁样 嗱，公园咧你仲要 坐开啲啊嘛，空旷 系啦，你仲要坐开啲嗱，但系 多唔多人嘅啫， 系啦， 香港啲公园真系唔系个个都咁大嘅， 所以咧，我强烈建议各位做啲咩咧？如果你屋企系有工人姐姐嘅，不耻下问。 带定个饭盒， 唔系你问定工人姐姐，请问咧平时你哋礼拜日咧喺公园霸位嘅心得系点样？ 系 你哋嗰啲台布咧，可唔可以借一张俾我？同埋你哋边个位系特别好啦？ 边个位有遮阴？ 系啦，边个位有啲遮阴啦？同埋带啲咩饭咧系方便咧？大家席地而坐野餐咧？你真系要喎，嗱，如果你傻下傻下咧，买个冬瓜泡饭咧，跟住你发觉大件事，买个汤泡饭，自己拿住喺个公园长凳度，系啦，点食咧？可能你就会 姐姐就有技巧， 系真系，你真系应该问多啲姐姐，话姐姐食咩咧最方便啊？咁可能你就会发觉嗰啲咩三文治啊，咩乌冬吉都啊，嗰啲咩吉都吉都啊，总之系即系唔好又倒泻啦，又唔好热辣啦。甚至乎就即系真系嗰块台布，问佢借个餐台布，拖一拖喺地下度食，唔好讲咁多。 我正琴日同啲朋友讲话，其实姐姐都冇谂过咧，星期日咧都可能有机会咧，香港嘅市民同佢一齐争地方。 系啊，喂，我而家谂起呢个大件事， 我提咗姐姐啦，你记住啦，公众地方限二人聚集。 系啊， 其实你讲到姐姐嘅话，我今朝已经提咗姐姐啦，我话俾佢知，星期日咧可能你有其他嘅安排，你知有阵时佢哋会坐餐厅， 系啊， 买个一个。set 度，跟住就坐好耐。我话你冇呢支歌仔唱噶啦，你谂住喺公园坐嘅话咧，其实嗰样嘢咧，二人限聚啊，喺公众地方，你哋都要小心小心啊。 所以啲姐姐可能要好似啲旅行团咁样咧，写晒 A B C D 团啊。我净系同佢系同乡嚟噶咋，隔篱嗰啲唔系嚟噶，真系。 我唔识佢啊。 呢个系琴日大家最谂到可以喺边度食饭咧，又可以堂食咧， 系啊， 又可以群聚咧。 特别呢度有得堂食，就系 呢只歌，话俾你听嘅嗰个地方啊。 无奈的疾痛，无奈的刁钻，曾热的面孔，渐缺少温暖。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明白措施会为市民带来不便，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起咬紧牙关度过。而收紧堂食措施实施之后，公园并没有关闭。大家在公園進食時，市民亦要緊記坐開一些。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有關措施要7至14日才見到成效，而從確診患者的病發日期和病毒的繁殖率來看，專家的觀察認為確診數字已經見頂，期望透過今輪收緊防疫措施可以令疫情平穩，再將疫情壓下。被問到30多類獲豁免檢疫人士是否導致這輪疫情爆發的原因，陳肇始表示，現時基因排序已有實證證明，因早前衛生防護中心都不知道源頭，因此現時知道之後會嚴肅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峰表示，今輪疫情和三、四月時有明顯分別，因為今次涉及不少長者，他們的情況一般較嚴重，住院時間亦都較長，加上今輪疫情牽涉不少群組，令當局除了要照顧確診者，亦要照顧和他們接觸的疑似個案，令醫療體系緊張。對於有確診者表示要等幾日才獲安排入院，張子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他們已經密密守數，並且優先安排年紀較大、有長期病患、病情較嚴重的患者先入院。他呼籲仍在家中等候的病人不要衝到急症室，因為急症室亦是高危地點，不會加快入院。他提醒在家等候的確診者要時刻開啟電話，因為如果醫院有床位而又無法與患者取得聯絡，醫院就要保留病床，會浪費資源和時間。港大校务委员会下周召开会议，据了解，校委会将会审议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教职去留。消息人士指，港大教务委员会本月上旬曾经开会，认为戴耀廷因为占中案被判入狱属于行为不当，但未构成充分的解雇理由。戴耀廷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不会出席下周的会议。港大成立探讨充分解雇理由委员会审理戴耀廷的教职，港大表示教务委员会考虑探讨充分解雇理由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之后，再确认个案是否符合好的因由，以及往后应该如何处理，向校务委员会提供意见，并且由校务委员会作最终决定。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聆讯 在加拿大渥太华联邦法院以视像方式审理。孟晚舟的代表律师要求加拿大情报当局公开涉及拘捕孟晚舟的无删减版本文件，认为完整的文件可以证明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合谋扣留孟晚舟。又使当局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对孟晚舟的拘捕行动是非法，边检人员当时无故将孟晚舟扣留，无权就调查海外的案件收集证据，批评当局滥权。控方认为辩方的要求欠缺实质理据，亦都未能够证明相关的文件和孟晚舟被捕一事有关系。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早前在聆讯中表示，公布这份文件会令加中关系变得更紧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5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3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2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7蚊，升17.5；中芯国际25.75，升9.5；美团点评189.3，升4.3；阿里巴巴244.4，升5.4；斯摩尔国际41.7，跌5毫；小米集团15.02，系升3.5，升3.8；中国平安83.85，升7毫。港交所362.2，升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4，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2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9美元，卖出1,97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振华道去翻牛头角道挤塞，排到去乐雅苑。咁佐敦谷北道去翻牛头角道咧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是、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咧就系、是、影响到振华道去翻牛头角道挤塞，排到去乐雅苑。咁佐敦谷北道去翻牛头角道方向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入翻去将军澳方向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新田公路入翻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段车多；大老山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嗱，呢一位拍档咧，佢系位爸爸嚟噶嘛。其实今日咧，我哋节目里面都12:30啊，都有风骚家庭保卫队呢一个嘅环节啊吓。今日我哋都访问咗另外一位好爸爸。呢两位嘅好爸爸咧，嗰日见到佢哋好多心得去交流啊，大家都倾得好开心。咦，谂一谂啊，你嗰两个仔仔同埋佢个女女个年龄都差唔多啊，以前嗰啲咩指腹为婚啊，谂远啲，会唔会咧，即都可以谂下啊，同阿呢个黄泽峰爸爸咧更加混熟啲，认识多啲佢个小王妃嘅话，唔知你哋啲小朋友系咪都可以玩得埋咧？曾志豪。 我知道佢有听我哋节目嘅，但我都要讲咧，我有啲惊如果同佢玩埋一齐个风险啊，因为点解咧？佢本身有泰拳啊，我惊咧教到个女咧都有翻一两下咧泰拳散手嘅话咧，我仔如果一个唔小心抢我啲玩具，呜，咁点算咧？不过都唔会嘅。你嗰日同佢倾完偈之后咧，你 feel 到哇呢、這个爸爸咧几咁充满咗爱啊，同埋锡佢女啊。我谂佢女咧一样都系好温柔嘅小公主嚟嘅。想听访问嘅话咧，留意咗我哋今日晏啲12:30啊。正所谓经一事就最好就错一次啦，真系噶。如果你可以咧，即系增加到一啲教训咧，了解到应该点做咧。咁嗰个苦头吃完之后咧，都唔会系白吃嘅，都唔会系白吃嘅。不过最惨咧就系错又犯咗啦，但经验又冇吸取到咧，我哋就好惊咧，到时就会变啦，就会变咗古巨基名曲啦，重复犯错啦。譬如咩咧？嗱，咁我讲两地嘅一个政府人员，等大家即系比较一下。譬如我哋咧，琴日就咧食卫局啊局长陈肇始咧，佢就话啦，佢明白新措施咧会为市民带嚟不便嘅。不过强调目前咧疫情就严峻，希望大家有四个字，咬紧牙关，再作忍耐。咁我听到之后咧，就真系对唔住，我真系有啲火。点解咧？我哋咬紧牙关唔紧要，但系你可唔可以都咬紧你嗰个边关咧？真系大家讲咗好耐嘅嗰个咬紧边关边境嗰个关卡，你咬紧少少嘅话，我哋就唔使净系咬紧牙关啦。又或者，如果我哋斋咬紧牙关，但你继续有几啊类豁免人士入嚟嘅话咧，我哋牙血都咬埋出嚟噶啦，局长。其实我哋都冇办法噶。我哋讲咗好多次咧，嗰个比喻咧，你个防沙网唔补翻好嘅话，你净系叫啲泳客唔准有任何一丝血迹，唔好搞乱嗰个水花咧，嚟引啲鲨鱼咬你，都系无补于事噶。你系咁放啲鲨鱼入嚟。因为其实而家咧仍然系一啲陆路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咧，佢系唔使强制隔离嘅，佢都系咧有呢一种豁免嘅。喂，专家继续 提醒你嘅，呢、這个漏洞仲系存在嘅。咁你一听到佢叫你咬紧牙关，我谂咧有好多已经系要结业啦，放冇薪假嗰啲员工咧，可能佢都会想问局长，其实我仲有边排牙可以咬咧？即系已经咬到烂晒噶咯，真系。同埋咧，你要知道今次疫情咧，真系有好多公公婆婆咧系受到影响啊！我琴日见到有一个即系老人家咧离世嘅消息咧。嗰、那個真係好心急嘅，點解呢？第一，有人死亡已經好心急啦。第二呢，就係話佢其實係護老院群組裏面嘅受害人嚟嘅。咁但係呢，你可能以為佢係咪就係住喺護老院裏面呢直接受到感染嘅一位長者呢？唔係呀，佢呢係一個80多歲嘅即係長者呢，佢就每一日呢就會隔住個窗呢去到護老院呢就探望呢佢喺裏面另外一個即係長者太太呀。佢個太太就住護老院，佢每一日呢就去探望佢，結果呢咁都受到感染，哇！但系你谂翻呢一幕咧，你真系个心噏晒，点解咧？佢哋从此就天人永隔噶咯，即系话睇下疫情好翻之后咧，佢太太可能每日就喺度谂紧，点解咧？阿老公好耐都冇喺个窗口度望住自己嘅，哇！讲真，我讲到呢一句咧，我自己都有啲即系噏啊！喂，其实你知唔知道你哋自己政府做嘅一个缺失咧？你会害到几多家庭走咗，同埋我哋唔好淨係望住啲数字啦，可能呢你麻木咗啦，哦今日又有一个走咗，听日有两个走咗，你淨係望下呢一个细节，你淨係想象下嗰个伯伯佢以后都唔可以坐喺个窗边呢伏喺嗰度呢嚟探佢太太呢，你忍唔忍心啊？係咪仲係可以淨係讲一句你咬緊牙关啦，再作忍耐啦，点可以忍耐呢？喂，做返我自己本分，你封返好你嘅关，我哋就唔使咬我哋咁多牙关啦。唉，嗰啲外国元首嗰啲经验，下次再讲啦。讲到呢度，我自己个心都噏紧啊，我都要咬紧牙关先可以继续做落去啊。风头火势，唉，我哋唯有一齐做忍者啦。咁啊，唔知道黄耀祖从演以嚟有冇扮演过忍者呢？如果冇嘅话呢，是一个时机啦，飞云。我相信你假以时日，你再重返呢个舞台嘅时候呢，你可以周围同啲导演讲，我又可以扮忍者啦，我可以扮小灵精啦。因为而家我哋全香港人嘅忍耐力真係已经升咗一个 level 啦。交俾你啦，黄耀祖。 其实你咁问我，我都唔知点答。 你有扮过忍者㗎啦，已经。 唔係，有冇扮过忍者呀？係如果我諗到最真咁样去讲，其实我唔知道我个业界喺呢一个疫情之后仲生唔生存得到啊？我有冇得翻翻一个剧场去表演？因为而家我个业界已经有超过半年，有大部分嘅人冇饭开，而且系见唔到几时可以有收入嘅。所以你话就算啊，我八忍成金啊，我都唔知道有冇得上台扮演一个忍者啦。 我哋一齐咬牙，一、 啊、 二、三。 其实讲到如果疫情底下又或者是一众不同的防疫措施影响到的行业，又怎知阿祖自己做过行啊？譬如见到啦，今日报道有讲啊，书展是未话延期的，但其实几时开到都未知。嗱，又明白的，因为疫情反复啊嘛，系咪定唔到个日子会明白的。但原来咧，佢哋业界话咧，连啊佢哋嗰个之前就话会退还翻个订金俾佢哋，连订金都未退还到，啲书展咧已经纷纷啊就转型咯，即系香港人灵活啊嘛，我哋。要系咪就变成咗一啲网上面嘅书展啊？但系就有书展嘅关注组咧就话啦，网上书展成效欠佳，欠佳到咩地步咧？佢就话以前咧本身咧书展咧就可以咧将一啲旧书啊都可以有多个嘅途径啦，就同大家去分享嘅。我以前书展一日可以卖到几百本噶，而家网上面一人可能咧只系得20本，已经系属于好犀利啊！咁你会见到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啊都好惨啊。另外一个报道咧，就讲到啊，食肆就话啦，已经跌咗60%以上嘅生意啦。我琴日搭车咧就问司机，佢就话：我谂我而家得翻30%到嘅收入啦。有啲食肆老板讲到明就系话，唔系我唔想继续支持住顶住啊，但系佢话我见到嘅应该得翻1-2个礼拜我可以支持得住。其实听到呢啲所有嘅消息咧，都觉得好痛心嘅。佢哋每一位咧，本身都喺佢哋嘅业界里面好专业嘅，我哋唔会知书商佢哋嘅点样去运作，系咪？令我谂翻起咧，其实今年咧1月、2月嘅时候咧，喺香港已经有一个好专业嘅界别，佢讲咗一个，我谂6个月之后嘅今日话到俾大家知，佢哋当日讲嘅嘢系真嘅，就系我哋嘅医护界，佢哋当日就系话 要封关，唔封关乜嘢都唔得噶咁样。但当然啦，嗰阵时我哋嘅政府冇完全实行到我哋嘅专家就是、我哋嘅医护佢哋提出咗嘅谂法啦，系咪？我哋嘅政府会话大家忍耐一下，长痛不如短痛。我好想真系喺度谂紧嘅时候，其实乜嘢系长痛，乜嘢系短痛咧？乜嘢一个时段咧，先至属于短痛咧？我觉得如果而家我哋要豁免嗰几廿类嘅朋友啊吓，我哋短痛地。可能我哋冇咗佢哋每张物资运到嚟香港各样嘢影响到我哋生活嘅，但係可能呢一个先至係短痛啊，咁样我哋先至真係可以杜绝到嗰啲嘅病菌继续可以流入香港，解决咗而家香港嗰个情况先。如果唔係，究竟仲有边一个行业可以生存到呢？我諗呢一个係冇人答得到嘅问题。 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闷吧。念记当天住住鲜花，活前着到老，不死到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为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目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这个 个爸爸好大只噶， 佢又教游水又教拳。 呢个爸爸咧同佢个女嘅年龄相差五十年。 咁佢系边个啊？ 我系王泽峰，我认为做爸爸最重要系一力承担。 想知道王泽峰讲咗啲乜？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简单一句 love you。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Good morning， 瘦眼茄。Good morning， 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早晨啊，瘦眼茄。Good morning class。 Good。 今日我哋上英文堂啊。 好啊，好啊。 我哋眼仔好挂住你。 你好挂住我啊？其实我哋真系好多日冇见啊。 系啊。 但我哋嚟紧好似 应该有排都冇得见。 咦，我哋有排都冇得见喎。 系啊。 系啊。 咁我哋又唔可以而家嗰啲限聚令咁严密。我哋又唔可以，我哋去 你哋 去到边度见啊？ 好似讲紧咧，手银企阻住你哋两个相会咁喎，而家 你自己知道就好啦。 你个手银企想嘅咩？系咪？ 我哋好似嚟紧两个礼拜都见唔到面啊！ 系啊， 我仲买咗汤底俾你啊，唔系我爸爸买咗汤底俾你啊，系唔怕我摆喺个 locker 度俾你。 我尽量安排翻一日俾你哋两个私底下会面啦。系啊， 唔怕我哋今日上住英文堂先。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遊戲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學一下嘅。除咗學英文之外咧，你就算你見唔到你嘅朋友仔啊、同學仔啊，都可以同佢玩猜謎語噶嘛，係咪？ 好啊，猜啊猜啊！ 就呢啲謎語咧，就係用英文嘅謎語，係咪會少啲聽啊？你哋？ 我都未聽過啊， 未聽過。咁不如我就考下你哋，睇下你哋咧答唔答到。其實佢哋有啲要訣咧，同我哋中文問嗰啲謎語咧，即係嗰啲食字嗰啲咧， 係啊一樣㗎。 係啊，阿秀 uncle。咪好叻呢啲嘅， 系 啊，所以你哋两个都可以试下个肥妹仔。你妈妈咧，咪玩咗几廿年咧，之前同阿 Michael 大哥嗰啲喺度玩嘅。 听如果 poem 系啊，我哋而家变咗用英文嘅谜语，你哋又识唔识答啦？ 好啊， 嗱，首先听下呢个问题先。屋企嘅朋友，你哋如果识答嘅话咧，都可以咧喺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听你啱唔啱啊吓？佢就系咁话嘅，佢话 Why did Gary throw butter out of a window？ 为什么一定要用 Gary 的？ 因为 我想用 Gary， 其实本身那个例句不是这样 改的。我以为是一定要用这个名字。 那我们用 Leo 啦。 不好啦 ,Gary 啦。 他用哪个名字都可以啦。我讲多次 Gary throw the butter 啊。 是啦 ,butter 牛油啊。牛油啊 Why did Gary throw the butter out of a window? 我知 道。为什么？ 因为 butterfly。 啊好叻啊你。 系啦，又变咗蝴蝶飞啊！ 系啦，因为咧 Gary 咧想见到 butterfly 啊，所以咧就将嚿 butter 掉咗出个窗口度，咁咪见到 butterfly， 好似蝴蝶咁。其实呢个咧都好似英文食字咁样嘅。咁我就问多一个咧，都系同食字有关嘅。OK， 跟住先问另外一个同意思有关嘅。呢个都简单嘅啦，我哋会谂到嗰个way 点样去谂噶啦嘛。问题就系咁样嘅 ，What keeps your teeth together？有啲乜嘢令到你哋嘅牙齿会黐埋一齐咧 ？Teeth 啊 ，teeth，what keeps your teeth together？Tiffany 唔系啊 ，teeth 啊，嗱，但系你都系谂食字嘅方向就啱噶啦， 系啊， 系啦，同埋呢个都有少少意思嘅， 要连埋一齐啊， 系啦，你嘅牙齿咧连在一起咁样嘅意思嘅， 咁佢有冇第二个英文系 connect 咁样嘅？又唔系， 又唔系啊，connect 呢个字被滥用啊，我尽量唔想讲呢个字啊，我有啲嬲啊，即刻系啦，我哋日日都会用噶，同我哋嘅牙齿本身都有关系嘅 ，brush your teeth。 系啦，谂下就除咗 brush 仲有啲乜嘢啊？ 嗰个咩 toothpaste？ 诶，点解咧？你试下解释啦。嗱，真系答案就系 toothpaste 牙膏咯。但我哋用英文去谂噶。 我知啦，因为 paste 即系有连埋咁嘅意思。 不 今日你好叻啊！ 哎呀，原来我连英文食字都得嘅，真系 你真系好叻。因为咧，本身 bridge 咧就系有一个好似即系嗰啲胶水啊黐埋嘅意思啊嘛，所以咧个问题就系话 what keeps the teeth together？ 有啲乜嘢咧将你嘅牙齿黐埋一齐？其实咧 tooth plate 咧就系嗰个答案啦。 我即刻谂到一个啊， 都系食字王。 我即刻 谂 到一个啊，有咧有 cat 啦，有 dog 啦，同埋有咧呢个 Mickey Mouse 啊，佢哋三个一齐上堂咧，俾老师咧就发现咧佢哋抄功课。 但系你呢个中文嘅题目嚟嘅， 我 有 cat 同 dog。 最 后 答案系英文嚟噶，边个抄功课？老师话你哋三个啲功课一样嘅，有人抄功课嘅边个？ 我知道，我估到。 系啦， 阿田你答，唔系啊，阿点？ 系啦，点解啊？ 我都系估，唔系，我系谂因为佢系 copycat。 系啦，冇错啦 ，copycat 啊嘛，系咪咁样 嘅？我呢个几好啦，其实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度作下嘅。嗱，又等我啊，问多一个。俾問多一個俾你，但我要揾到翻個題目先，我先可以揾到。好，揾到啦。OK， What is something that never asks any answer but demand a great many answers？ 我咪答多次啊！ 聽到一半已經停咗啦。 我直情冇聽到啦。 What is something that never asks any questions but demands a great many answers？ Government。 如果我就咁将嗰个英文嚟译咧，就系话有啲乜嘢嘅嘢咧吓，佢哋永远都唔会问任何嘅问题嘅，净系咧会答好多嘅答案嘅。 咁我知啊，新闻处咯。 其实我觉得我又唔可以话你错。 新闻处 系啊， 新 闻处 系咁噶嘛。 但系佢呢度嘅答案咧有少少唔同，就 系 dictionary 啊， 又唔系 dictionary。佢咧但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但佢同英文一啲字咧有双重意思有关啊。嗱，个答案咧就 系 doorbell。门铃，因为咧佢就永远唔会问任何嘅问题，但系就会 answer 噶嘛，佢要求 answer， 因为我哋平时讲英文咧 answer the doorbell 就叫你咧、 哦， 就其实叫你咧开门咁样嘅意思啦。 我哋又够钟落堂啦。 被控隐瞒佢为解放军工作以及系现役军人嘅身份，申请到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佢申请签证嘅时候虚假报称，并冇为解放军工作。法院文件又显示，中国政府代表已就同唐娟有关的执法行动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控方认为这宗案件不只是单纯的签证欺诈，背后的政治因素有待厘清。亦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指示这些人销毁证据，并且设法让相关的人士离开美国。唐娟的代表律师表示，会继续争取为他保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6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49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37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6元，升16元；中芯国际25.7，升0.5；美团点评188.7，升3.7；阿里巴巴244元，升5元；斯摩尔国际41.55，跌0.5；中国平安83.3，升0.5；小米集团14.94，升0.8；港交所361.6，升7.8。山东黄金23.6，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971，瑞士法郎8.409，澳元5.543，加元5.8，新西兰元5.174，欧元9.0965。每百元对港元7.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2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8,190元，升25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19美元，卖出194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振华道转入去牛头角道噶。车辆不能够由振华道转入去牛头角道，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福建中学对出噶，车龙排到去福建中学噶。咁另外佐敦谷北道咯，去翻牛头角道咧都受影响，咁啊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荃青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青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平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屯门公路小榄桥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小白爸爸。是时候戒烟啦。 点解呀欧仔，我好烦啊。 疫情底下呢，如果做爹哋妈咪食烟呢，应该啊趁机戒埋烟。因为飞沫啊可以透出嘅烟云呢传播到六尺咁远添啊。 吓、去到咁远嘅咩仔。 係啊，所以呢立下决心戒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没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翻到嚟第十一点后啊，呢、這个风吹快活人啊，我哋先报个天气先啦、 啊、好啊，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咧，我哋继续有 home office 嘅呢个处理嘅，阿田就喺屋企啦，早晨。 系啦，冇错，咁我同黄耀祖喺直播室啦、啊、喂，头先咧，我喺豪雨录度咧， 唔系啊，风头火势啊， 哦 ，sorry， 风头火势 啦， 死啦，我俾你传染咗啊， 我惹晒你添，我自己 惹晒， 我自己好翻啊， 系啊，好惊啊，真系，我头先风头火势。 係咧，我就話想將兩地政府有啲表現做比較嘅。因為我就話咧，喂，我哋官員咧經咗疫情之後咧，佢唯一嘅教訓就話，喂，你咬緊牙關啦咁樣。我話咁啊唔夠嘅，咁咧一定要吸取到教訓，你有漏洞你就要堵塞噶啦。咁咧， 佢話佢哋有噶啦。 係啦，咁但係英國咧 ，Boris Johnson 咧，佢就真係咧好笑喎。佢有一個教訓咧，就係佢中完招之後咧，佢真係估唔到喎。佢就話啊，佢咪中咗呢一個病毒噶嘛。咁佢真係喺鬼門關度走咗轉，即係而家先好咗翻噶嘛。咁咧佢話咧，佢領唔到一樣嘢啦，所以佢而家咧大頭嘅呼籲咧，全英國人都做啊咁樣。 做啲咩啊？ 係啊，就係除口罩周圍跑。 唔係，佢哋都有戴嘅。佢而家就做咩咧？佢就話減肥。 哦， 係啦。 keep fit 系啦，因为你知唔知咧？嗱，首先考下你啦，你两个有英国咁多家人啦，有咁多亲戚啦， 一声话我同外国势力啊， 系啊， 有关系啊。 Boris Johnson 有几重？ 哇，都好重啊！我想讲 呢条一百万题目嚟嘅， 你谂下佢重到咩啊？佢只手难举高啊，佢梳自己个头啊， 咁 夸张重咩？ 我 以为 佢 个头咁短 系 因为呢个原因啊。 你啱，你啱，呢次你赢，呢次你赢。 祖你够轻啦，系咪？你 只 手够掂到你 个头 啦，系咪先？ 咁点啊？咁你继续讲落去啊！你够胆，你继续讲落去啊！你 觉得阿祖 冇？你真系想住交个话俾 你 做拍台喎？ 唔系你想话阿祖冇梳头咩？ 好，我想讲 嚟 几重？几重？ 应该有。等等我计紧条数啊！ 你又都话你用咩方法嚟计啊？你真系识佢咁样喎？ 高度 唔系啊？咁大概称啫嘛。 我估佢应该有200磅。 我都觉得佢有200磅， 好正确噶啦，其实你哋已经245磅啊， 哇，245， 佢有245磅， 咁用遮得几好喎，用想赞一赞佢喎， 佢嗰个桶身原来咁犀利， 唔系证明佢套西装真系点啊， 佢差唔多有两个我咁重， 走啦，即系如果咧，我哋应该叫阿林作买西装买 Boris Johnson 嗰套， 哇，你攞到另外一个咁经典嘅人物出嚟做例子啊， 几肥都遮到，即系有咩身形都遮到，好啦，咁因为咧，原来佢话佢呢个体重系几时咧，就系佢感染入院。嘅时候，就系245磅，到佢醒翻啦，即系好翻晒之后咧，佢话咧佢其中一个醒觉咧就系佢话，原来肥胖系会增加新冠肺炎嘅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嘅，即系话咧如果大家咧即系大家利是咧都系中咗招嘅话咧，肥嗰个咧。佢会变成 阿田，小心啊田，高位啊田， 所以我喺屋企咯。 系啦，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咁大吉利是中咗招嘅话咧，你嗰个危险度咧会大过我同阿祖咯，即系你比我哋肥啊咁样。咁于是乎咧，佢话佢出咗院之后咧，话犀利，佢做啲咩咧？佢就话啦，我而家终于知道啦，肥胖系好危险噶，所以咧佢呼吁市民一齐同佢减肥，而且咧亦都要求佢政府部门咧推行一系列嘅减肥措施，包括咧就系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佢就话咧。禁止所有垃圾食物啊，即系我哋好中意食嗰啲咧，即 系 超高热量快餐嗰啲咧，唔准再有买一送一嘅优惠。 系啊，我嗰日风头火势咪讲咗咯。 系啦，又唔准喺嗰啲商铺啊，喺收银处嗰度咧陈列糖果啦、朱古力啦，餐单又要标明嗰个卡路里啦。九点前电视唔可以播放任何高脂、高糖、高糖食品啦。又扩大佢哋咧，佢哋嗰个医疗。 即九点前唔可以卖广告啊！ 系啊， 唔系糖果嗰啲广告， 糖果嗰啲广告咯，唔系唔止 啊， 系高脂、高糖同埋高糖食品啊，即系嗱，你嗰样唔系糖嚟嘅，但系如果你嗰嚿系唔知咩重磅牛油芝士嘅话咧，咁佢都话九点前咧就唔准卖啊咁样，咁啊亦都要鼓励大家咧就多啲踩单车啦，佢哋嘅医疗服务咧亦都提供埋减肥服务啦，系啊， 减肥服务， 佢哋个 NHS 咪大家好出名噶嘛，佢哋嗰个叫做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咧包减肥。 哦， 即系我哋 但系有冇话包唔包得掂嘅先？即系嗰啲瘦身必食糖嗰啲咧，即系可以攞佢嚟做代言。 喂，大佬包减肥，你话唔劲啊？咁佢自己咧，而家究竟咩状况咧？佢话佢好翻之后咧，就喺附近嘅地方度跑步啦。咁一个月之内咧，佢话我已经减咗14磅啦，咁样。 哇！ 一个月14磅都唔错， 唔错咯。 同埋我知道咧，佢真系咧有喺饮食同埋运动呢两方面咧去下一啲苦功嘅。例如佢系会食得健康咗啦，因为之前都知道自己衰啲咩啊，就佢其中食嘢咧，佢又冇形容自己暴飲暴食嘅，但佢就話即係垃圾食物佢食唔少嘅， 同埋佢哋話好似係徵收咧嗰個糖嘅税咧，加重咗佢啊嘛， 係啊，我覺得好誇張咯，即 係好啊，喂，其實佢後知後覺啊，佢醒覺啊， 冇錯啦，所以我咪話咧嗱，即係大家都喺疫情之中咧吸取一啲經驗教訓咧，除咗你話一般嗰啲消毒防衞措施之外咧。佢呢個就意識到哇，原來減肥嘅重要性，哇！大家都喳喳臨咧就要起身咧，佢都鼓勵大家踩單車啊， 同埋佢坐言起行添， 冇錯 啦，佢自己又戴頭喎， 係啊，戴頭盔添啊，佢咩都做曬啊，所以 我哋香港官員行出嚟個個都好 fit 㗎，所以佢哋 OK 嘅。 邊度 fit？ 个身形咯。 你肯定个个都好 fit， 起码唔肥啊。 肯定。 唔系得啊，一个其中一个肥肥地啫嘛。 唔系够咯。 边个啊？线你 啊，拱你去死真系啊！系啊，所以咧嗱，大家可以啦，你见到 Boris Johnson 嗰度咧，疫情之下起码操翻 fit 少少自己啊，我都中意真系。 我想咧，除咗操 fit 之外咧，操到自己 smart 啲咧，作为一个领导咧，都需要嘅。 我一阵翻嚟又同你讲下 how to be smart 啊吓。喂，这个都减肥成功喎。 係啊，好犀利，见佢张相。恭喜晒 Eason 啊。 取笑我高脂肪这健康真的可一起过哼日前受爱过。根本不会怕他跟他怎讲只因一身脂肪抵挡得起爆火。带带带带带带带到你。分量大就可吸多点空气。日日夜夜事后吸住你。小姐可与脂肪中滑浪够游浪，不必安慰我，即使多超磅这胸襟都不需找完尺去量度，分量就是力量又还未够，他日就在月夜下抱着大楼全面为你爆楼。你话瘦多好看，但我话其实你没有眼光，照道理这 话我话佢要解放 King Kong 陈奕迅， 唔该晒，唔该晒啊！ 多谢你。 嗱，我哋政府官员都话啦，香港嘅朋友好灵活噶嘛，系咪？所以我想赞下呢一间嘅酒店，香港嘅酒店嚟嘅。我见到佢咧推出咗一个新嘅计划，之前咪已经有讲过咧，就系话哇，已经即系引嚟一啲讨论嘅，就系话。佢哋喺個房間度開晚市嘅，大概即係話六點後唔俾即係堂食啊嗰樣嘢咁樣。今次佢哋改咗，亦都係另外一間酒店嚟嘅。今次喺北角有一間酒店，佢推出咗個新嘅計劃，叫做 Work from Room。 Work from room， 嗱我哋话 work from home 嘅系咪？我哋 系啊， 系啦，喺间房度做嘢，你亦得好啱。 系咯，喺间房度做嘢。 我见到佢有个中文名，总之咧就系 work from room， 一间房间嘅意思。 仲可以有个牌挂喺出边 啊， 房事进行中。 请解释、 啊、 房事进行中啊，间 房 里边有啲事情进行紧咯， 系啦， 即系我哋 公事个事， 唔系我哋平时就挂 人嚟嘅，倒翻转写系咪？ 系啊，唔系我哋平时挂喺嗰个 office 唔系 meeting room 出边咧，就会写住会议进行中啊嘛。咁今日就 系 房事进行中， 或者工作进行中得唔得？ 唔得，你要强调喺间房里边啊嘛。 唔系嘅，工作进行中你就要动个牌，黄色嗰啲牌啊，大家唔好 跟住 下面会有一个小心地话， 系啊，有个头盔喺度，对唔住，对唔住咁样。 嗱， 你哋估下佢呢个 work from room 嗰个计划系点样做 啊？我觉得好啊，就等于你记唔记得之前咧卡拉 OK 咧叫大家去嗰度开会噶嘛？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记得，因为冇嘢捞啊嘛。 系啊，话你冇嘢捞唔准唱啊嘛，咁跟住叫去大家去嗰度，喂，嗰个地方又够大，有咪又有视电话视像啊嘛， 系 啊， 有开又有得做系嘛？ 系啦，有冷气有果盘喎，系咪先？ 系啦 系啦，咁而家咁去，咁咪大家可以租间。 房咪当自己 office 咯 ，OK 喎、 啊。嗱，佢真系呢一个概念嘅，佢就话咧，因为多咗好多人咧，需要喺屋企度在家工作 但系又唔方便、 啊，好似豪仔你咁样咁 系我点解成日都话要翻公司？我屋企真系唔方便做嘢 啦。系啦， 系啦，电话又收得差系咪？ 系啦，我自己都有谂噶，即系譬如琴日我喺屋企度 home office 啦，我已经揾试唔同嘅地方，揾一个最好嘅位置，令到个电话收得最好。我又冇屋企嘅住宅电话线，同埋跟住琴日个屋企嘅手提电，我个手提电话咧，无端端自己 black out 佢熄咗，熄咗啊嘛，系咪先？ 你块面 high 到啊嘛，因为你 唔系啊，佢直情熄咗机啊自己，唔系我块面 high 到啊， 我以为你块面 high 到， 佢自己熄咗机，咁我呢啲唔系我控制范围嚟噶嘛，所以。 有固網電話幾唔好咧，唔慳得噶。 啱啱啱 今次啦，你又肯唔肯使啲錢啦？因為佢哋呢個酒店咧就推出呢個 work from room 嘅計劃，佢有一個計，真係一個計劃嚟噶，唔係就你一日入住咁樣嘅。佢就係話咧，佢一買呢個 package 咧，包你五日嘅。 哦， 五日裡面咧就係朝頭早八點。到夜晚黑六點咧，你就可以 check in 啦。check in 咧，你就會得到一間房啦。咁就係、是、即係八點到六點你就可以入住啦。咁你嗰間房咁就會你要瞓你可以瞓啦。你要有寫字台你可以寫字台啦。要有個高速嘅上網， 又有喎，係 啦。但除此之外，可能你諗下八點鐘朝頭早 check in， 六點鐘 check out， 即係 翻 工 時 間， 係 啦，所以咪佢咪話 work from room 咯咁樣，佢仲包你一啲嘢嘅喎，因為佢有 room service， 因為佢一買就要買五日嘅一個 package 嚟 嘅 ，room service 咧佢就冇講，但係佢裡面已經包咗你可以喺佢哋兩個唔同嘅餐廳嗰度咧，就係、是、任揀一個人啦， okay. 就可以食一個自助午餐、或者食一個午市套餐咁樣 嘅，包嘅呢個 lunch 係包嘅、 okay. 另外。五日啊嘛，五日夹埋咧就会有十张咖啡券。 哦，即系有啲餐饮优惠俾晒你嘅。 系啦， 系咪仲可以用佢嗰啲啲dream room 啊？定系唔开放嚟噶？ 佢亦都讲到明嘅。如果開放嘅話，你係可以用佢哋嘅游泳池同埋健身室㗎。 如果開放啊嘛， 咁因為而家嗰個疫情嘅關係，咁佢哋都即係寫定咗咁樣。 蝕咗啊！最重要係呢啲啊嘛。 嗱，包你個 lunch， 每日有兩杯咖啡。你愿意俾几多钱买嘅呢个 work from room 嘅？ 佢个 lunch 我咪可以堂食噶？ 系啊， 佢个 lunch 可以堂食 啊？你咪喺间房度食咯。 唔系，咁即系唔系堂食？我问清楚先。 咁当然啦，我哋根据住所有嘅法例噶嘛，人哋系咪？咁咪即系变咗 room service 咯？ 即系 room service 啊嘛，即系佢本来就可以包你喺度入嘅， 你谂下唔使去公园坐， 真系好远， 又唔使去郊野公园啊！局长叫我哋去郊野公园啊嘛， 三百蚊、千百蚊啊！ 千八蚊五日，你话 五日即系三百蚊一日，咁差唔多啦。 但我想讲嗰间咧系一间新嘅酒店， 仲 应该系五星嘅，无敌维港景。 哦，新嘅酒店千二蚊啦。 我咩咁话？因为 新，你新啊嘛，你冇人识你，我哋帮你炒旺个场啊嘛，系咪先？ 豪仔 系咪好浪礼我哋嗰啲？ 系嘅，嗱，千二蚊你除翻嘅话咧，就即系大约 两百几蚊啦， 二百五十蚊一日包你个 lunch， 有你间房用八个钟， 系啊， 你条数真系觉得。唔怪得知储到钱啦， 梗系啦，喂，好过你嗱，我哋如果同人哋倾生意咧，调翻转就话， 好过你吉喺度系， 系啦，你系咪宁愿吉喺度晒太阳啦？ 做 咧，疫情新开张，你希望全院满座，每一间房都着晒灯噶嘛？ 嗱，我出名脚头好噶，我前脚嚟后脚有人又跟住嚟噶啦。 豪仔就话千二， 你脚头好系咩？中招 啊！阿田就千八系咪啊？ 千八咯， 咁我就话其实 五千蚊。 又唔使咁多， 四千 二千四， 我二千四。 嗱，佢要加一嘅，因为酒店要加一啊嘛。佢除翻咧加咗一之后咧，每一日就系五百二十八蚊，就包你八点到六点，包你嗰间房，你点用都得，同埋一个 lunch 同两杯咖啡咯。 打工仔咧，即系嗰个日薪都未必有五百几蚊。 哦，你除翻 点样去租 咧？唔系，我哋计数，我哋计数， 你可以计下嘅。 嗱，我而家攞个计数机嚟计一计先。佢而家除开几多钱话？ 五百二十八蚊。包你一个 lunch， 嗱，如果你计翻，我估啊吓，你一个酒店嗰度食一个 lunch 嘅话咧，可能嗰度咧就你当二百蚊啦。咁另外两杯咖啡五十蚊一杯嘅话，其实嗰度三百蚊噶咯。咁你计翻，如果有阵时真系可能你屋企唔适合 home office， 即系你用呢个价钱，你净系扣除你个 lunch 嗰样嘢咧，二百几蚊嘅就系咁样。 我计咩啊？二百几蚊？ 即係我話你五百幾蚊，你扣除咗，你當食個 lunch 係$200，兩杯咖啡係$100，咁剩翻咪$200+嗰個房嘅價錢。 咁啊好好啦，日日都係食個$200。 但你點都要俾$500+㗎啦。 要嘅要嘅要嘅，包全套啊嘛。 我當你咧，如果你嘅人工咧，頭先阿田話每一日有冇$500+啊嘛啦。五百幾蚊，如果你乘30咧，即係一個月啦。如果你嘅人工係多過$15,840嘅，你 就 可以啦。 就夠錢數啦，係咪？ 嗱，當然係啦，因為你要多過$15,000啦。即係如果你月入$20,000嘅，恭喜你啦，你就可以包呢、這個work from home。咁然後你仲可以每個月剩$5,000添啊。 係 啦，不過一個月得翻$5,000剩嘅。 係啦，咁你唔使食，唔使用嘅，唔使住嘅， 咁所以 唔使交嘅。 嗱，條數就係咁計啦，即係佢$528一日咧，咁你咪自己計翻你嘅月薪咯。 喂， 係啊， 貴喎真 係，有啲貴啊。 睇下邊類型嘅朋 友講真。短期就 OK 嘅。 其實我覺得咧，佢可能可以差期一啲咧，本身係工，即係唔係打工仔自己荷包俾啊。 係。 係有陣時有啲嘅公司咧，係佢揞荷包俾嗰個員工。 冇錯啦，冇錯。 咁有陣時公司錢嘅話就 跨國嗰啲， 咁嗰啲我又唔介意到啊。唔係，點解跨國嗰啲咁樣冇得瞓喎？夜晚 跨國唔係跨國又唔夠喎，$500+又唔夠喎，真係。 但我講漏咗，但係因為 佢地點係邊嘅話頭先 啊？ 哦，北國 係 啦， 係 啦， 對維港啊。係 啊，其實另外本身咧，可能對阿田嚟講好吸引嘅，但係冇咗呢一支歌仔唱。 Buffet， 佢本身係包其中一個，你可以揀係 lunch buffet 㗎，即係你日日有 lunch buffet 食阿田啊嘛。 你 lunch buffet 都冇糖食。 唔係，所以咪話而家冇呢支歌仔唱，本身推出呢個計劃嘅時候， 啊、 未見到即係有個加強版嘅限聚令啊嘛。 唔係嗱，如果你唔係要去到$500+咧、你而家可以有第二啲選擇，你係平啲都得嘅。 例如 係 乜嘢啊？得唔得？我唔要嗰十張嗰啲咖啡店啊，唔要嗰個 lunch。 其實因為 平啲得唔得？ 因為我之前咧有長期去 book 酒店嘅呢個經驗咧， 寫稿嗰啲。 其實你有啲咧真係可以$300+嘅，兜某啲。不過最緊要咩咧？你問定佢有冇書台。 哦、 因為有啲我已經試過㗎啦，有啲酒店咧，其實你唔介意佢細咧，但你起碼都有張台俾你擺電腦 啊 嘛。佢、有啲真係冇㗎，佢有啲只不過咧可能係 冇台。 會，佢真係我真係試過問。 台頭台 佢得翻一個咧茶機仔咧，可能俾你擺多一部電話啦，同埋你可能擠兩樽水咧，冇㗎啦。佢唔足以咧俾你可以咧有一個好大嘅位置咧擺電腦同埋坐喺度咧。所以嗰陣時我問過話，請問你有冇書台㗎？係咯，我諗佢都覺得好奇咧。我第一次有人 book 酒店。问有冇书台， 问有冇原床啊？ 真系系啊，人系啦，通常都系啦，通常问真唔真嘅啫， 或者有冇珍藏啊？ 系啊系啦，系啊，但系就好少会问有冇书台嘅。 喂，但系如果呢一间酒店，佢嗰个系即系你话一，我哋头先计一个人嘅成本啫。如果你两个人，即系嗰样嘢又系咪会？合理咗咧，喂，大家 即係同同事一齊 book 係啊，嗱， 一兩個人計又好似啊， 或者有個公司佢要諗嘅時候，喂，可能分隔啲人士，大家唔使日日 A B team 翻工噶嘛，有啲可能呢啲佢哋 咁，但係你要好信得過隔離嗰個唔會搞你喎、 啊。嚇、啊，情侶去開工，哇，呢啲老細啊揾得啱啊， 即係仲要特登揾個情侶嚟嚟開工先得，真係 十個月之後就講恭喜 啊，係咯，係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總之佢令到咧，如果你有啲短期嗰啲工作咧，真系冇办法喺屋企拗嘅话咧，呢啲地方就帮你即系避开屋企嘅环境咯。你又唔使有咁多嗰啲咩全裸妻子喺个后镜度出现啊？ 点解一定系妻子咧？ 所以你冇睇过新闻啊？ 咁丈夫我都有见过， 系啊，但系个妻子劲啲啊嘛。佢同佢倾紧偈个网都，喂，你老婆冇着衫喺后边行过，真系好开心噶嘛。 因为你系要睇到呢啲 嘅，系啦，即系你就可以避开少少嘅。 系啊，所以咧即系。灵活呢两个字几好用啊！我哋应该要咧仿效下呢一间嘅酒店，亦都即系听翻我哋 政府包场啦，俾我哋嗰啲做地盘嗰啲工友 有个地方食饭， 有个地盘工友落脚食饭，不过咁咪变咗第二个歇脚点咯，真系。 佢哋系唔系其实都围埋一齐喺个街边度食饭？ 系啊，喂，好啦，我哋一间准备又同佢做运动啦，翻嚟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九龙湾淘大花园队出，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婆婆死亡。事发在早上近9:00，一辆小巴和一辆电单车在牛头角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婆婆受伤，昏迷送到联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明白措施会为市民带来不便， 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起咬紧牙关度过。而收紧堂食措施实施之后，公园并冇关闭，大家在公园进食的时候，市民都要谨记坐开一啲。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有关措施要7至14日才至见到成效，而从确诊患者的病发日期和病毒的繁殖率来看，专家的观察认为确诊数字已经见顶，期望透过今轮收紧防疫措施，可以令疫情平稳，再将疫情压下。被问到30多类获豁免检疫人士是否导致呢轮疫情爆发的原因，陈肇始表示，现时基因排序已有实证证明，因为早前卫生防护中心都不知道源头，因此而家知道之后会严肃跟进。运输署新冠病毒免费检测服务由的士司机扩展至公共小巴司机，寻日起接受小巴司机电话预约登记。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林志强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认为，样本收集点不足够和不方便，建议当局派人到小巴站收集司机样本，或者在市区增加2-3个样本收集点。林志强解释，目前油麻地、荃湾和葵芳有样本收集点，大埔和上水就没有。绿色专线小巴司机可以相约集体留样本，的士司机可以自行开车到收集点，但红色小巴司机无法集体到场，现场也都未必有足够的位置泊车，即使是提早预约都要排队，不知道等候时间有多长。这批司机都是自雇人士，随时手停口停。越南出现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政府表示在现港近日确诊至少14宗病例之后，决定由星期二午夜起暂停当地所有航班升降15日，来往现港的所有火车和公共巴士服务亦都暂停。越南在刚过去的星期六公布自4月以来首宗确诊病例，之后一日再有3人感染，患者都来自现港或者附近地区。现港间医院昨晚再多11人确诊，越南累计确诊病例有431宗，无死亡病例。当局昨日宣布，因应疫情，将大部分在现港旅游的国民撤走，会安排国内航空公司每日加开航班，疏散大约8万人。行动预计持续至少4日。路透社引述越南民航局官员表示，昨日加开了90班航班，撤走滞留现港的游客，但大部分游客星期日已经坐巴士或者火车离开。禁飞令生效之后，所有的疏散航班亦都取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6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5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9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8.5，升18.5；中芯国际25.65，升8毫；美团点评189元，升4元；阿里巴巴244.4，升5.4；斯摩尔国际41.35，跌8.5；中国平安83.2，升5仙；小米集团14.84，升2毫；港交所361.4，升7.6；山东黄金23.1，跌1.8；汇丰控股34.7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6。人民币6.999，英镑兑美元1.287， 欧元对美元 1.174， 欧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7。 美金平均指数报22746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没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29美元，卖出19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两单交通意外啦。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部分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咁所有嘅车系可以由振环道。振华道转翻入去牛头角道噶，咁而家仍然咧，但系都系挤塞啦，排到去乐雅苑对出。重复多次喺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所有车都系可以咧喺振华道转翻去牛头角道，咁但系振华道落翻去牛头角道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乐雅苑对出。咁九巴嘅路线已经系回复正常路线行驶啊，较早前咧受影响嗰啲路线咧，已经系回复正常路线行驶。荃青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荃青交汇处近住德士古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太平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元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行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全球卫星广播睇紧嘅朋友， 系唔好意思， 一阵， 因为疫情嘅关系，咩都赖佢啊，真系。 系啦， 本身咧，我哋已经同喺网上面啊，睇住我哋丰收生活小爱嘅朋友打咗个招呼嘅，但系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头先个画面唔系最靓啊，我哋梗系求高质噶啦，系咪先？ 冇错，虽然我哋不嬲都唔系卖样嘅。 我系噶，难道我有实力咩？ 我系卖款噶， 你卖款嘅， 有型有款啦，真系。我哋而家咧重新再搞过咧，我哋呢一个网上直播咁啊，大家咧喺二台面书嘅朋友咧可以稍安无躁啊。我哋技术人员咧主要都系包括啲同学仔咧全力咁抢收紧噶啦。 系啦系啦，嗱咁但系冇问题嘅。今日咧我哋要介绍翻话俾大家知，丰收生活小确幸，我哋嘅主题系乜嘢啊？ 干杯！咦，我哋而家好似又见得翻大家咯，打个招呼先。Hello， 各位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嘅朋友啊，而家咧就可以睇住我哋丰收生活考小确幸嘅直播啦， 系啦，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咧，就话如果你，咦，佢又歪咗咯， 唔怕，头先个名同而家个名唔一样嘅， 我哋慢慢嚟。嗱，我介绍翻俾你听先。嗱，咁而家咧，我哋就要进行呢一个咧，调整工作啦，因为部手机都有啲寒背。佢系食正我哋今日主题，手机寒背，你就话可以攞只手教翻正佢。如果我哋嘅人寒背，咁我哋可以点做咧吓？ 你嗰个麦啱啱好就遮住咗你对眼，好似打咗格仔咁啊！而家 hello， 系啦， 迷人的双眼。 嗱，我首先咧有一个方法咧帮大家，唔系应该要 进入状态啦。 好嚟， 进入状态，我哋有嚟咯。 3, 2, 1, go！ 好好好好 ，OK OK。首先咩叫做寒背？ 系啦，成因咧系有两个解说嘅。第一个解说咧就系先天性嘅、哦，一个咧就系后天性。我个系咪觉得我讲嘅几废啊？ 好合理、哦，即系话咧有啲人原来一出世就已经寒咗背噶咯。 系啦，佢就话咧原来有啲嘅朋友咧真系可能真系唔好彩啦。佢哋咧先天性咧出世嘅时候咧有啲严重一啲嘅脊柱嘅侧弯嘅话咧，呢、這个咧就会导致佢寒背啦吓。 OK OK OK。 而后天咧，你估系有啲乜嘢原因令到佢会变成寒背啊？ 我知我知，如果咧男士身材好咧，成日有负担咧，就会寒背咯。 你讲胸肌 系啊， 我想讲， 我讲男士系咯， 系啱嘅。 你都知道其实唔系男士啦， 唔系我讲紧系男士啊， 女士都有噶。 哦，唔系，咁当然女士都有，但系头先你讲紧男士啊嘛。如果男士真系有胸肌啊，我讲真，我唔系话 系真噶， 系讲真嘅，你答啱咗。 我冇寒背啦， 系啦，你呢啲洗衫板嘅身形嘅增字号咧，非常之安全啊吓。嗱，如果真系男士你个胸肌好大嘅话咧，都系一定嘅负担嚟噶嘛。 系 呢一个可能系会令你造成寒背嘅原因，所以我哋两个好安全啊。 咁我哋有冇得实际用科学嘅方法去检查自己咧？究竟有冇寒背噶？ 我又唔夠膽講我呢個方法係咪科學啦，我都係見一啲唔同嘅達人咧就咁樣去介紹嘅。 嗱， 除咗即係可能咧，女士都係嘅，有陣時佢哋咧即係個胸部啊，如果係比較豐滿嘅話咧，即係真係都會令到佢哋心理又好，身體都好，可能遮住少少啊咁樣嘅話，造成寒背啦。又或者更加大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而家大家成日耷低頭玩手機，或者你喺個 office 度咧，可能你成日都對住嗰個電腦台咧，你個坐姿唔好嘅話咧，就會導致你嘅肌肉唔平均，跟住咧寒背嘅情况就会出现咗啦。 以前咧，我睇咧香港漫画咧，佢哋创作咗有个角色咧，叫做低手枭雄啊， 系咩嚟？ 佢就永远都系耷低头咧，唔会望人嘅。咁其实咧，我谂佢系中流陀合嘅翻版嚟嘅， okay, 即系等于寒背咗咁样。 系 啦，喂，但系有冇得 check 下？ 有， 我哋不如 好简单， 大家有一个方法咧，就可以检查自己咧究竟有冇寒背嘅。 好嗱，大家只需要咧就系揾一埲墙嚟试下就得噶啦。你定我去做示范咧？ 系啦，你去啦。 好嗱，我去做示范，要冇？但我又要讲， 我 得拉唔拉到咁远先？ 咁我嚟啦， 好啦，你过唔过到嚟我呢边啊？ 好啦，我过去啦。 我同你调位，你二应换应，你揸住个麦啊！ 呢度唔喐噶啦，呢度唔喐噶啦，你介绍我啦。 好嗱，首先咧第一样嘢咧，大家就要揾一埲墙咧嚟试一试嘅，系啦，你揾埲墙先啦，唔该。 尹夢祥係啦，挨住佢，係啦，好簡單嘅啫。嗱，你要諗想象下嚇，大家你嘅後尾枕啦，你嘅膊頭同埋你嘅 pat pat。同埋你個鞋踭嗰個位置啊，四個位置咧就掂住夢牆，但手係唔需要舉起嘅 ，OK？ 阿 Sir， 我係無辜㗎。 阿 Sir 梗係無辜啦，係啦係啦。嗱，咁你四個拉低手平放，你就用翻咧喉仔，唔好咁緊張，千祈唔好諗住咧。哦，而家我要阿祖話要我測試我有冇寒背咯嚇，我咧挺曬胸嗰樣嘢，你用翻你平時自己企嗰個方法去企啊。又冇咁衰嘅，佢而家一劈嘢咁样烂泥啊！你唔想劈啊？你就打咗落埲墙度。 你又叫我用平时企个方法。 你平时冇咁衰噶系咪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OK 嗱，总之咧relax 咁样系啦，挨住嘅时候系点样嘅？哇，过唔到啊你系咪？系啦，挨住埲墙嘅时候咧，嗱，我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咯，究竟佢个后尾枕啦，就要黐住个墙啦。究竟佢个膊头有冇黐住埲墙？同埋咧，等我而家伸一只独门匕首落去啊，就喺佢嗰个呢个叫咩位啊？ 呢个系条腰椎喎， 系啦，腰椎个位，因为有啲人 arch back 啊，你咧就会即系挺起咗，即系突咗出嚟咁样咧。 我有噶，我会噶，其实我站姿系唔好噶。 系啊，你站姿唔好嘅时候，有阵时有啲人咧就会突咗个肚腩出嚟嗰啲位置咁样嘅话咧，咁样呢个咧都会令到你个膊头啊、背脊咧又多咗唔同嘅压力啊。所以而家咧，我就咁睇啊吓，佢个后尾枕就垫住埲墙啦，膊头垫住埲墙 ，pat pat 垫住埲墙，个踭都垫住埲墙。呢个系平时企嘅姿势咧，就代表你冇寒背啦。得得得得得，系你可以讲嘢，翻去讲少少嘢先啦吓，系啦， 冇错，因为我主要系因为冇胸肌啫，咦，但我哋个镜头 pan 埋咗一边啫，今日啲手忙脚乱啦， 每一两个人系咁噶啦，我哋哇几开心咧，继续自己喺度自己跳啊， 系啦，所以你如果喺 office 度咧，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问你而家冇乜冇嘢做咧，全部啲同事全部企晒身 咧，系啦， 系啦， 摊埋墙， 睇下自己有冇寒背， 系啦， 不过我惊啲女同事呢个时候老虎都话自己有寒背啦， 因为咧我见到一啲嘅点解咧，就即系觉得自己身材好。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嗱唔系噶，有 我有噶，我有少少寒背噶，咁啊， 系啦，遮住啦你，系啦，因为咧我见到有啲嘅片段咧，当有一啲嘅人去做呢个测试嘅时候咧，真系会噶，嗱，大家如果喺个镜头度见到阿祖咁样咧吓，当我而家挨住咗埲墙啦，跟住佢哋自然去企咧，佢会自然地咧个膊头好似耷咗落嚟咁样啊，嗱呢一啲位置嘅话，如果你自然咁企，又或者我哋嗰啲咧即系。歪咗腰啊，嗰啲咧懒系好型嗰啲咧， 太夸张啦咁样。 喂，有啲人企喺度系咁企噶， 佢直情系咧企到条腰咧可以摆杯茶咁样噶咯，一个茶几嚟噶咯，已经系真系好夸张。如果咁样做嘅话，嗱咁所以咧，起码大家要知道啦，究竟咧你有冇企得直？ 呢个咧就第一个测试啦，系啦，呢一啲嘅话咧，咁大家就要谂啊，点样可以挺翻起个胸膛啦吓？ 系啦系啦， 有改善方法， 好， 唔需要担心， 好， 想嚟个简单嘅先好唔好啊？ 戴正确嘅 bra。 其实唔系一定同个 bra 同埋嗰个心口有几多肉有关嘅。 唔系噶，有啲人话你戴正确个 bra 咧，你就可以托翻好咧，咁你就唔会寒背咯。 我就冇做到呢一方面嘅资料搜集，我系讲紧一啲运动上面嘅可以帮到手嘅。 戴正确嘅运动 bra 系啱嘅，我觉得系啦，系啊，系咪我做紧一啲嘅小嘅练习就可以做到？ 好， 第一样嘢，阿豪仔你可以帮我哋做示范嘅。 好啦好啦， 就系我哋呢个咧就要揾翻你个。劲啊！呢、這、一个肌肉啊， 边嚿肌？ 腹肌。你试下揾个颈屈肌出嚟啊！ 猪颈肉我食得多， 颈屈肌 系点样嘅？你 真系颈屈肌喎、 啊，条颈啦，定系同条颈有关啦、啊？ 其实 哦，条颈屈埋嘅地方嗰嚿肌。 嗱，我唔知系咪咁样，但你呢一个 concept 系 啱嘅， 准确嘅。 系点 嘅？ 点嘅？ 嗱，佢个做法咧就系咁样嘅，就叫你咧就好似要特登咧。压低个头， 系压低 就揾个双下巴要挤咗出嚟咁样。 我冇双下巴噶噃， 要夹硬挤佢出嚟。 我有三下巴，我有三下巴。 阿田你就唔好意思啦。阿田今日系负责喺屋企度咧，帮我哋去回答所有嘅听众们嘅问题嘅咁样。 系多字啊？ 系啦，嗱，大家咧望住我吓，但我又唔可以除个口罩俾大家睇，我近啲可能会见得清楚啲啊。 近啲啦， 个感觉咧就好似即系你将个下巴压低。 系。 咁有个双下巴就会出咗嚟噶啦。 其 实 你而家嗰个口罩嘅接痕咧，就等于双下巴噶啦。 可以系咁样讲啊。 啱啦，跟住咧。 点解要咁做呢？如果你试咗咁样做嘅话咧，你会感觉到咧，原来两边膊头呢一个位置啦， 哇，好大啊！一耷耷低头之后咧，我左手两只手咧，而家大咗好多啊！大家见唔见到啊？哇！ 好震撼啊！覺得自己而家 我有啲唔想繼續做呢個， 你唔想繼續做啦， 係啦係啦。佢話呢一個咧嗱，頸屈肌咧就即係講咗少少後尾枕呢一度嘅位置。阿豪姐，你覺得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有冇啲拉扯嘅感覺咧？ 有啊有啊有啊。 係啦嗱，呢一個感覺咧就係因為咧點解會令到你寒背咧？唔好以為淨係背脊啊，其實由頸啊、後面啊、膊頭啊呢啲嘅位置咧都有關係嘅。呢個咁簡單嘅動作咧，每日咧需要做兩至到三組，早晚都要做，每次做15次，即係好似咧真係少。少少，耷低个头，伸翻起，耷低个头，伸翻起，耷低个头，伸翻起，你就会见到咧颈嘅后部咧就有一啲拉扯嘅话咧，诶，咁呢个咧就已经可以帮你松弛到，就算打咗一日机，做咗一日电脑嘅工作嘅话咧，都可以 relax 下 噶。其实呢个同啲男士喺尿兜度屙尿有冇分别噶？ 请解说。 都系不停咧行埋去，喂，急啊，望住。 咁你就要記住， 哎呀，尿頻又嚟多次， 每日要屙兩次三次，早晚都要屙，每次要做10次。 冇錯啦，所以你飲多啲水 啦， 又可以新陳代謝，又可以做多啲呢個頸屈肌嘅屙鼠鼠動作，幾方便啊！你話 恭喜恭喜！嗱，除咗呢個動作之後咧，我簡單要你趴埋牆，有一個咧就係、向住牆角做，同你 拜四角保平安， 唔係同你個胸大肌係有關係嘅。 胸大肌 係啦，原來有個肌肉叫做胸大肌， 有有 嘅 呢個我都知嘅，呢、這個我都知嘅。 但你冇啊嘛，係咪？ 冇，我哋冇咁解。 原來每個人都有，同埋咧，如果你哋想解決呢個寒背嘅問題， 係 我覺得係 要點樣做 啊？ 將我胸大肌貼埋牆。 嗱，簡單嚟講，你要揾一個牆，唔係一個牆，係一個牆角啊。 牆角 係啦，90度角嘅一個牆角啊。 當呢度有咧，當呢塊板90度， 跟住咧，你兩邊嗰兩隻手咧，你就撳住兩邊嘅牆啦。 撳住佢。揿住佢， 揿住两边嘅墙之后， 跟住咧， 呢埲墙啊，系啦，揿住两边墙之后， 揿住， 你个人咧就微微向前啊， 系， 系啦，斜咗身咁样，就少少似 Michael Jackson 咧做嗰个动作45度角嗰个咧， 咁、啊、然后点？ 但你唔会跌噶嘛，你只手就撑住。 哦哦哦哦 哦，如果当你只手两边撑住嘅时候咧，你系会完全感觉到你背脊啊，我哋讲鸡翼位嗰两边位咧系会，咦？咁样有一个，你形容下呢个咩动作？咦，咁、 哦、 样嘅， 因为你要夹一夹个背挺胸啊！呢、這个咧其实系以前嗰啲健身教练咧，佢真系想大家做咧，就系话夹背，然后挺胸，夹住你嘅。嗱，不如你攞嚟啊，你攞个镜头嚟喺我嗰度示范啊！我夹俾你睇下，其实有噶。嗱，你攞过嚟啦。嗱，咁咧，你后边，咁咧佢真系咧，佢话你可以咧后边夹到只手指噶。咁如果咧你呢度有嘢嘅话咧，咁样夹住咧。咁你前面咧又挺胸喎，嗱大家都見到啦，前面挺胸，跟住後面咧就夾背，咁咧佢就話咧令到你可以改善咧，真係寒背啊，或者咧等你個人咧唔好屈埋喺裏面咁樣嘅，咁亦都係咧，如果啲人做嗰啲健身運動嘅時候咧，成日都係話咧嗱夾背，跟住就會問你有冇夾到啊，咁佢就話你自己有冇覺得咧隻手指喺後面咧俾兩隻背肌咧夾住佢咁樣咯，嗱阿祖可以攞隻手指嚟撩我噶，係啦，夾唔夾到咧？夾唔夾到啊？ 夹到，但系我只系摸到排骨啊！ 冇错，哎呀，佢又暴露我私隐啦，真系。所以呢个动作咧、如果你成日有玩嗰啲咩健身啊、exercise 嗰啲朋友咧，你就会成日有做呢个动作噶啦。但系如果好，你 系 用嗰个长身夹住。 我而家就试下，大家即系我真系好似佢教咁样，攞住个长身嚟做啊！ 好。嗱，一早咧就夹住攞长身咧，就趴埋墙，双手趴埋墙，哇！咦，你直情有少少向前敷低身咁样先得噶。好似系做一个墙上压啊，各位，佢唔系普通做掌上压，系墙上压啊。两只手咧就挨埋缝墙度咧，劲似比阿 Sir 手伸咧，手到兴起咧，就喺度自己喺度做掌上压咁嘅运动啦。我称之为墙上压 ，OK 喎 ，OK 喎，呢个真系 啊。系啊，呢一个嘅方法咧，最好咧就系其实咧，第一样嘢你唔需要用好多嘅力量嘅，但你就用翻自己个人身体嘅力量向前压嘅话咧，真系将好似阿豪仔头先讲嗰个叫咩骨话，你话后面嗰、那个，摆、 哦、 一只手指嗰、那个， 两个肩胛骨。 系啦，咁你就夹埋咗呢一个位置嘅话咧，诶，咁样咧就已经可以成功地帮到大家咧，每一日提醒翻自己要挺起胸膛做人，而唔系缩埋咯。 系 ，OK OK 嗱，咁呢个方法咧就系、是令到你个胸大肌啦， 系， 同埋你就系可以夹住埲墙嗰个位嚟做啦。好，仲有冇第二个动作咧？ 我仲有一个，但呢个系高难度动作嚟嘅，我 系 要跪地嘅。等我试下，得、 哎、 我处唔处理到呢一个动作 OK OK OK。 嗱，呢个咧就系你中意嗰个啊， 阿 Coffee 啊，教我哋嘅， 系啊系啊， 系啦，呢啲咧就系网上面我要跪地咁样做嘅， 你系朱古力嚟 嘅 啫， 系啦嗱，而家见唔到我头唔紧要嘅，呢个叫做骆驼式嘅动作， 好啦，你做啦， 嗱难度高嘅嗱，所以大家咧即系初学者咧就要小心啲，咁我又玩开少少瑜伽，所以安全嘅吓， 系， 佢话好简单嘅啫，嗱你要跪喺地下度之后 咧，先讲一次再做啦，系啦， 跪咗喺呢个地下度之后咧，手撑住条腰， 系， 两只手个感觉咧就要似头先我哋。即系做推墙式嗰个动作咁样， 啊、 要好似我而家咁嘅，你解说一下。 好啦，而家咧阿祖咧两只手咧就摆住自己腰后边啦，咁佢做咩喺度原地打转嘅？ 因为我想问一个位又可以讲错嘢，即系 我以为你个动作以为你原地打转， 唔使原地打转嘅。 OK OK， 佢而家就 两只手咧系要向后 托住， 托住条腰， 要有啲承托嘅，好似平时咧啲大肚婆啊，大肚婆咧。托住自己个肚咧，就系咁样顶住条腰啦，跟住做啲咩？ 一个咧，手踭咧要夹实嘅， 夹实 系啦，向中间度 push， 然之后咧，你个人咧就要将你个 pelvis 即系啦，向后咬， 哦、 个 pat pat 咧就要向前度推， 系，其实咧即系等于向后咬腰，不过咧两只手咧就要托住。咁然後去到最後咧，佢兩隻手咧係掂住自己咧跪喺地下嘅嗰個腳踭部分噶。嗱，我會將佢形容為咧半拱橋啊，因為咧如果你平時咧拱橋咧企起身做嗰啲咧，你就會成個人向後咬噶嘛。佢而家就踎低咗喺地跪喺地下度。 係啦， 其實佢成個弧度幅度咧係大幅減低咧。減低你受傷機會。 係啊，而嗰樣嘢咧，最緊要咧就是你記住，你嘅兩隻手踭咧係需要夾實嘅，即係好似我哋扮雞嗰陣時，呱呱呱呱呱呱嗰啲咧向後咗嗰下， 扮雞 托住條腰。當你咧落條腰嗰陣時咧，推前你個盤骨啦，兩隻手咧就撳住你嘅腳踭嘅地方嗰度。但當你上翻嚟，記住要留意，你咧放低兩隻手，逐隻逐隻手撳翻住條腰，有翻呢一個嘅支持之後咧，先至個人起翻身嘅。都做多次啊。 係啦，嗱，呢個動作咧係有少少危險性嘅，因為咧。如果你话你平时冇做咩特别热身咧，你突然间向后咬腰嘅话咧，好有可能咧你就会整伤嘅。所以而家早做呢个咧，就系跪喺地下度啦。哇，好似拍写真咁啊！我忍唔住想讲，佢而家直情嗰啲湿身写真咧，靓模嗰啲款咁样， 谂得太多啦。 你要抛空嗱， 因为咧你要咧 跪喺地下，你将你成个弯嘅幅度咧减低咗一半咧，冇咁容易受伤，同埋两只手要托住喺后边嘅。 头先点解咧？我要将个头昂去后面咧，因为咧就专家就系教咧，你要做呢个动作咧，保持住喺。轻松嘅状态，做十个呼吸， 冇错， 即系十下呼气，十下吸气嘅话咧，就为之一 set 嘅动作啦。 系啊，好啦，我哋今日呢一个咧治疗寒背大作战咧，可以话宣告完成啊！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咧，依然都系挺起胸膛做人啊！ 系啊，我见到我哋嘅听众们即刻话咧，阿祖啊，记住快啲攞消毒纸巾抹脚啊！ 系啊， 信我啦、 啊， 我系会做到好足嘅呢啲。 系啊，好啦， 多谢晒。 直播时段，拜拜， 拜拜。 后等嘅问题将会采取同中国同样嘅措施。 新西兰都已经更新旅游建议，警告民众港区国安法实施带来的风险。越南出现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政府表示在现港近日确诊至少14宗病例之后，决定由星期二午夜起暂停当地所有航班，升降15日，来往现港的所有火车和公共巴士服务亦都暂停。越南在刚过去的星期六公布自4月以来首宗确诊病例，之后一日再有3人感染，患者都来自现港或者附近地区。现港间医院昨晚再多11人确诊，越南累计确诊病例有431宗，无死亡病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6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9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544蚊，升24蚊。中芯国际25.6，升7.5。美团点评189.4，升4.4。阿里巴巴244.4，升5.4。斯摩尔国际41.3，跌9毫。小米集团14.96，升3.2。港交所362.4，升8.6。山东黄金23.4，跌1.5。汇丰控股34.6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6，瑞士法郎8.404，澳元5.529，加元5.799，新西兰元5.163，欧元9.0847。每百人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9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797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28美元，卖出194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巴士都行翻原有路线，现在一带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处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桥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阿天啊，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咧就需要佩戴口罩啦。但如果发现乘客冇戴口罩，咁应该点啊？ 阿祖啊，你放心啦，我长期待定多一个啊，俾有需要嘅人噶。 但系如果个乘客坚持唔戴口罩嘅话咧，司机可以禁止佢上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8月2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好啦，又嚟新水新汗，做完运动之后咧，又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吓。而家 讲少少啦，因为你哋真系新水新汗嘅，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同阿祖两个咧都系舐咁嘅，出晒汗嘅。 哦 ，OK 嘅 ，OK 嘅。头先其实主要得阿祖有猫啊，有鬼啫嘛，我都系出嚟夹咗两下鸡翼仔啫，我都系吓。 清楚消毒清晒未啊？ 做好晒啦，最紧要咧一定要答翻我哋听众们嘅问题啊，因为有啲听众们就话咧，点解头先喺你哋风骚嗰个 page 度睇唔到噶咁样？因为咧，其实大家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面书咧，就会见到我哋直播，但唔使惊，而家咧我都会摆埋上去咧，去我哋风骚嘅面书度啊，大家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头先嗰个 Facebook Live 嘅情形噶啦。 系啊，本来都嚟得切摆嘅，头先为咗夹鸡翼咧，我哋就唔记得咗。 真心忙碌嘅，其实都真系嘅。 嗱，同大家讲下报个天气先啦，33度气温，相对湿度59%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头先我哋嘅生活小确幸咧就教你点样医疗寒背啦。咁啊，再预告下咧，12:30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呢、這个。丰收家庭保卫队，我哋今集咧个嘉宾就系黄泽峰爸爸，咁一阵就可以同佢倾下偈噶啦，听到我哋同佢对话嘅情况啦 吓。冇错，咁今日我哋咧嚟到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嘛，一样有个议题要同大家倾下个话题系咪？ 系啊，因为咧近排咧，哇真系咧天气燥啊，唔知系咪我哋啲市民咧都燥底啊，因为真系好热啦。咁啊，跟住咧就戴口罩，其实都吃力嘅。咁啊，咁但系问题系我哋而家即系政府都立咗例咧，就讲咗话喺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必须要戴口罩嘅。如果唔系咧，我哋嘅即系车长啦，所有嘅唔同各类型嘅公共交通工具嘅车长都有权劝喻你先，系咪先作出劝喻？如果你仲系纠缠嘅话，话唔坚持唔得噶，咁就会请你落车噶啦。咁啊，即系喺不论港铁啦、巴士啦、小巴啦、的士啦、等等都系要遵守嘅。咁但系近日真系。俾網民影到好多唔同嘅嘅啲情況咧，就見到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真係有好多啲個案咧，就真係唔守規矩之餘，仲有啲好過分嘅行為咯。 係啊，嗱，如果計數字咧，咁啊，由上個禮拜三咧，呢一個戴口罩規例生效以嚟咧，佢話。 62宗相關報告㗎啦，即係有人因為唔戴口罩呢就搞到要求救警方啦。咁當中有25宗呢就發出勸喻，3張傳票。 係啦。 係啦。咁會唔會有更加多呢？可能你見到就是、你唔出聲，你未必有報警呀、啊、又成啦。係啦，只係影咗佢呢。頭先阿祖都同我講呢，佢話呢排呢公共交通工具人其實少咗好多㗎。 少咗好多。係啦、其實講真我自己目測啦，大家都好守秩序嘅，因為講真保障自己保障別人啦，大家應該都真係守住秩序。就戴住个口罩嘅，但系耐唔时咧都会见到一啲嘅新闻啦，就系、是、引成一啲嘅争执噶啦吓，可能就喺巴士度你会见到有人咧就唔戴口罩啊，但有可能有啲好心嘅市民就提醒佢啊，但系唔知点解嗰啲人咧已经唔戴，其实已经系犯咗法噶啦，简单嚟讲，但系佢哋仲好理直气壮地话俾所有人知，好似佢冇错咁样嘅， 发难噶嘛， 咁先至上到报纸噶嘛，系咪先？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个问题摆钉俾大家，1872388我哋嘅电话1872388，如果大家有目擊過呢類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冇戴口罩發生嘅事故嘅，我歡迎你同我哋傾下。 係啊，其中一個角度就係你會唔會咧出聲叫佢戴口罩？係 啦，係啦，定係會你會自己彈開就由佢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樣。 係啦，嗱，天，你正義嘅媽媽，如果俾你見到嘅，你會唔會多事地咧話喂戴翻口罩啦咁樣？ 認真都係要睇下當事人係。即系我哋要用只眼嚟，用只眼嚟望一望佢系咪可以劝喻嗰种佢嘅嘅人。点样 睇到？ 我认同，我认同。我一真有个例子，我有个例子。 非理性嘅就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嘛？ 因为琴日就真系正正系嘅，咁啊出咗去，咁跟住咧就搭地铁嘅时候咧，咁见到有一位真係有位叔叔啦，係啦，咁佢將個口罩拉到半低嘅，即係喺個下巴度啊，即係一個完全錯嘅戴口罩方法啦。咁佢就真係比較論，即係佢唔係論盡嗰只嚟嘅。其實佢應該如果一同佢講嘢，佢就會嚇、啊，即係可能啲口氣又 你個下係咩意思咧？ 佢嗰啲即係可能佢唔係幾乾淨啊， 口水去攻擊你， 即 係 佢唔係幾乾淨嘅個人，你明唔明啊？即係總會有呢啲咁樣 uncle 啦，咁樣咁佢都要搭地鐵翻去，唔知去邊度啦。咁我同我仔咧。跟住就話，不如咁咧，我哋行啦，我哋起身去第二格啦，咁樣。你知唔知我一起身行去第二格嘅時候， 你帶動咗個熱潮啊，係嘛？ 你可以咁講，我坐喺我隔離嗰兩個，佢哋戴埋嗰啲叫護面罩嗰啲膠嗰啲咧， 全部走曬。 哎呀，面部嗰啲膠嗰啲膠片咧，嗰啲咧，嗰對情侶都同我哋同一個方向一齊行。哦、而我再遠望啲咧，即係其實好，我行到幾對門咁遠噶啦，都望到有嘢。我坐我隔嚟嗰個男人咧，佢都向住另一個反方向走，即係成行嗰啲位置嘅人都走曬。 咁、哦、你知唔知嗰個叔叔係諗緊咩啊？ 佢終於有位坐啦！ 我終於成功啦！我獨霸成個車廂啊！你哋全部閃曬啊！真係。 但佢嗰個獨霸咧係有病毒嗰個毒咯，我覺得係。 雖然嗱，你唔可以話每一個冇戴口罩嘅人有病毒，但係真係心理唔安全啊嘛。 係啊，唔想勸喻，但係都擔心佢有啲乜嘢嘅行為啊！一個黑黐棍過嚟，你真係全中嘅，你明唔明啊？ 同埋咧，我可以用一個大範圍嘅測試咧，你諗下，當個疫情嚟到而家七月底，當政府亦都叫曬你喺公共地方要戴口罩，而佢都仲要唔戴咧，其實應該就唔會係嗰啲話咧，我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啦，我冇口罩。喂，嗱，唔係話呢個世界冇困難嘅，但係咧嚟到而家呢個時間咧，我相信嚇你點都會有個口罩噶啦。 佢係有口罩，但係佢戴咗一半咯。係啦，即係話佢其實有戴，但係佢戴 佢唔理你㗎，即係而家呢個機會率咧，佢唔睬你機會率大好多啊！真係。 我想講咧，如果你公共交通工具咧，嗱，零戴口罩嗰啲咧，即係乜都冇嘅咧， 少啲啦， 係 啦。 但好似阿田咁樣講咧，戴得唔啱嘅，譬如個鼻哥窿突咗出嚟嘅，其實呢個係一個錯啦。我琴日講就有人戴咗上個頭頂度啦，唔知點解你要掹上去個頭頂度想點啫咁樣。 口罩戴上頭啊！ 係啦，有一啲咧就真係好似阿田咁樣講，就拉落咗嚟嘅。呢 啲 都係啊！即係我好多時候咧，我見到我都會選擇避咯，又或者咧講真，連揀位坐咧，嗱搭巴士咁樣啦，你上咗上層嘅話咧，你揀位坐其實而家疫情底下已經有特別嘅心得㗎啦。係 係 嗱，我自己咧，我會想揀後啲嚟坐嘅，因為我覺得咧，啲人咧如果打個黑黐，佢冇戴口罩。 嗰啲飛步向前飛啊嘛，除非係擰住面向住我打嘅啫，係咪？所以通常我就會坐後啲咯，自己個心，但係個心起碼嗰下我好似仲避得到咁樣嘛。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咧，喂，梗係唔係啦？有啲咩事坐近啊？開門位啊？ 樓後 啦，係啦，樓梯位係啦，有人打招呼，喂，即刻落，係啦，即走，我可能仲避得到啊嘛。即好似好，唉，喺個好荒誕嘅世界度咁，但係大家真係有咁做咯。 早兩日咧，仲有一單新聞咧，就令人再誇張啲嘅，就你話咧係啲顧客咁樣做咧，就固然已經曳啦。咁你都仲可以話，哎呀，佢真係冇一啲紀律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個港鐵嘅職員咧，咁啊就早幾日咧就俾人影到咧，就話咧有一架搭緊輕鐵嘅列車啦，咁啊影住咧有一個著住港鐵制服嘅職員，因為佢真係著曬嗰啲黃衫啦，又有個黑板咧喺嗰個膊頭度嗰啲嚟嘅，咁啊亦都事後證實咗真係職員嚟㗎啦，都冇得走㗎啦，就俾人影住咧佢一齊搭緊嗰個輕鐵期間咧，呢一位港鐵職員咧就拉低口罩講電話。 哎呀， 戴住口罩讲唔到嘢噶， 拉低口罩讲电话都未完，仲要俾人影到咧，就系佢攞手抹完鼻涕之后再摸扶手，系啦。咁咧佢话咧有网民咧就劝过佢话你可唔可以戴翻口罩啊？但系对方咧就话我同公司讲紧电话，所以咧就冇即时戴翻好。咁结果 大难都请唔埋啊！ 系啦， 佢个原因同埋个结局系冇关系噶。 咁我话你就算讲电话要拉低，佢惊对方听唔清楚嘅时候，咁佢嗰啲鼻涕又如何咧？ 所以， 喂，呢个真系反地铁大事，佢自己做咗最坏嘅榜样 啊！ 真系阴公。 唔系话你要对呢个职员有啲咩处罚，即系唔系想害人冇个饭碗。不过咧，就有好多人好担心，就话点解咁噶？你自己系嗰度嘅一份子嚟嘅，直情系你个个交通工具嗰个机构。佢话点解会咁嘅？佢话讲电话一定要除罩嘅咩？咁样嗱，呢啲行为咧，而家咧，即系佢唔系直接违反嗰个限聚嗰啲防疫条例，譬如冇条条例话你抹鼻涕落条铁棍道是犯防疫条例的嘛，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威胁性呢都是很大的呢件事。 这个是卫生公共卫生问题，没可能是这样的嘛，你真的随地吐痰一样的，有什么分别？ 但我反而呢容易理解呢，只是理解而已，我不是说对，我容易理解呢为什么他讲电话的时候除了口罩， 因为他怕对方听不到。 是啊，你会不自觉的。你知道我有几次呢，我都是条件反射呢，譬如说当我停车场到呢想去拍飞啦，跟那个 reception 不知道做些什么呢，我会不知點解咧，好直覺地咧拉低個口罩，然後先同人講話，唔再吸飛。跟住咧，我都呆咗，係我唔應該咁做嘅，即係好似 太慣做呢個動作。係 啊，想同人講嘢咧， 我係完全冇呢個 instinct， 所以 我 就會即刻擺翻落 去。只要你近人嘅時候，你更加會喺度撳一撳個口罩。嗱，呢個就係另一個反應，撳一撳個口罩 ，make sure 佢喺度，你先至會同人哋近距離接觸。 你好似覺得咧，嗰下你要認人啊，係我嚟嘅，我係個車主，我想做泊車優惠，跟住就俾人摸望個樣咧，跟住我 sorry 先。自己即刻戴翻咯，咁样 系啊， 会噶。 好多 uncle， 我见到好多 uncle auntie 咧，佢讲电话真系拉低口罩。我系见住佢系由戴至到唔戴，即系掹落嚟去讲电话，呢个真 系啊，惯咗啊，大家。 其实你讲电话咧，个口罩好薄噶啫。虽然你话佢会隔咗好多嘢，但系其实佢已听到声。我哋做节目都戴口罩 啦。我哋而家呢几个钟头，我哋都系戴住口罩 嘅。其 实 真系讲惯噶咋，惯咗咧就会好啲噶啦。但我见到咧，我哋有一啲嘅听众们啊，都有留啲言俾我哋啊。譬如我首先而家见到咧，阿 Wendy 啊，佢就话咧，琴日啦，佢就搭六 van， 系 有讲几多号嘅，都可以讲埋啦，23C， 23C， 佢就发现咧，司机系完全冇戴口罩，佢话佢就拎住手推购物车，即 系 应该都一车嘢噶啦吓，入货嘅，佢话佢最终决定，我宁愿行5分钟翻屋企，我唔会搭嗰架小巴噶咁样咯。 哎呀， 呢个就 Wendy 佢同我哋嘅分享啦，咁样。 咁讲话小巴商会咧，佢哋话有派口罩俾车长噶、哦。仲有啲咧會係俾檢疫嘅，即係俾佢哋去拎去做樣本測試嘅都。 係、可能有啲人就冇做啦。嗱、我哋一間咧就聽你電話啦，我哋播只歌翻嚟咧就聽下聽眾。我哋今日得半個鐘頭嘅司機大佬啫，搭、半之後就會有風騷嘉玲保衞隊。而家聽翻只方浩文啊 ，All We Have Is Now， 跟住落嚟就會聽你電話。如果你都有相關經驗，咪見到啲人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冇戴好口罩嘅，可以打嚟1872388 1872388。 要是难以再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骨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转身抱紧当下，眼泪 方浩文啊 ，all we have is now 吓，咁我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电话旁边有 Stephanie 系咪啊 ？Stephanie，hello Stephanie，hello 听唔听到？ 系 听到， 系啊， 系 hello Stephanie， 你有咩经 历？好紧张， 喂，唔使紧张，朋友嚟噶嘛，你有咩经验同我哋分享下嚟 ，Stephanie？ 我想借同你哋讲声三位主持好啊， 好， 系 少少时间俾我讲， 你讲啊， 十秒钟先。其实我星期五打过嚟嘅，但系冇播出街。 Okay, 今日系我嘅 friend Queenie 生日。 O K，Queenie 生日快乐！ 仲有，听日系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Stephanie！ 恭喜恭喜！ 多谢啊！我哋系识咗好耐嘅同学， 系 同年同月，但系生一日。 O K， 咁我又偷个位先，今日到我爸爸生日添。 哎呀，今日生日 啊！今日我爸爸今日正日生日，系啊，好啦，我哋一次过大家多谢晒啦。 Happy birthday！ 咁你嘅经验又如何 ？Stephanie， 其实我好想约佢食饭嘅，我谂住呢个疫情过先过咗，点知而家反弹。 系啊， 希望会好啲啊！ 系啊系啊，好理解嘅。 咁见其他人 系啊，咁你 自己都系医护人员。 哦，你自己都医护， 加油啊！同你打打气啊！ 系啊，咁你点啊？你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系咪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嘢啊？ 见到真系见得好多啦。 系啊，例如咧， 即系好多啲公公婆婆嗰啲又唔戴啦，而家好好多。其实都大部分都戴嘅，系少部分咯。所以嗰啲见到突咗两个鼻哥窿，你其实好想话俾听，阿伯伯啊，你系。戴錯咗啊！ 嗯， 有時係覺得係咪你哋唔識戴啊？同埋佢哋忘記咗嗰個重點，其實係要口鼻都要包住， 會 先有用。但佢哋係即可能係覺得就係我哋有時都唔怪佢，但係個問題你好想同佢講，但係其實喺呢個疫情底下，其實任何人都驚，你唔知邊個隱形。嗯 系， 甚至乎我哋医护人员嘅，你行入嚟医院嗰啲，其实你都唔知佢几时系隐形嘅， 系 又冇先痰，又冇成，冇发烧，乜都冇可以咁样嘅出现。咁你唔会同佢兜兜面同佢讲话，你戴翻好啲啦。咁如果佢发癫闹我，咁你仲死？ 系， 即系喷口水嗰下，你仲惊嘅你？ 系，其实如果咧计翻咧，我系咪宁愿咧佢戴嗰啲咧叫做有个防护胶嘅嗰种帽咧，好似成个面罩咁笠住咗咧？嗱，佢又 仲好喎， 系咪？嗱，佢又透到气，佢又唔会戴错，咁佢又咩又倾电话又方便，佢有啲飞沫又挡到， 挡唔晒噶，但系咪会？ 我都唔明點解佢哋要拉低口罩嚟講電話咯。 真係佢真係覺得咧隔咗一層有隔膜啊，所以佢就想直接 搞錯咗啦。唔好聽嗰個邊個醫生曾經講話戴住口罩講唔到嘢嗰個。 嗰個認咗錯㗎啦，嗰個好快好早期已經認咗錯啦，佢哋已經係啊。 我曾經都見過有人咧係勸喻一個人戴口罩嘅，都幾耐嚇，唔係近期㗎，係。早期啲啊， 跟住咧， 咁佢就话啊，我有口罩，我俾你啦，咁样嗰个人话，唔使啊，唔使啊，会拒绝佢嘅。 系， 跟住佢再都死心不息啊，继续同劝住佢递埋个口罩俾佢，佢都话唔要。 系， 第三次再讲就你唔好俾我啊，你俾我都系抌落地噶啦，咁样。 好坚持喎，真系。 系啊，咁我其实我嗰刻我喺后少少啦，喺个后段啦，我心谂我如果我劝佢一次，佢唔要。 我唔會再勸佢咯。 哦，其實呢個情況， 我唔想佢喺我面前兜口兜面噴口水嘅， 唔係，我覺得 保護自己先第一樣嘢。 喺嗰個情況咧，其實應該要揾談判專家噶啦，因為其實佢同嗰啲輕生 要走出 嚟，唔係佢同輕生人士冇乜分別嘅。我要死啊！你唔准阻住我，我一定要跳落去啊！咁啊，嗱，阿叔你冷靜啲，有咩事慢慢講，戴翻個口罩先。你唔好行埋你啊！你再行埋你，我就抌口罩噶啦。嗱，所以好危險。 所以我覺得今日咧，有阿 Stephanie 咧，即係作為你都係一個醫護嘅朋友啦，同我哋分享翻點樣去戴口罩，或者啊喺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要點做啊，即係呢個好重要。多謝阿 Stephanie 你嘅電話先， 多謝所有前線醫護人員啦、 啊。尤其是要記得啊，已經有新嘅法例咧，公共交通工具係必須要戴口罩，大家記住記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外资银行正系拒绝香港特区高层官员嘅账户，呢啲官员越嚟越难以喺外资银行开户。报道引述陈志思话，喺港区国安法颁布前，近期收到一家美国银行通知关闭他的账户，并且退回账户内的款项。他拒绝透露是哪一间银行，只是表示一些高官亦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他又说，美国的香港自治法令银行和香港官员往来时更加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早前签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人，以及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明白措施会为市民带来不便，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起咬紧牙关度过。而收紧堂食措施实施之后，公园并没有关闭，大家在公園進食的時候，市民都要緊記坐開一些。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有關措施要7至14日才見到成效，而從確診患者的病發日期和病毒的繁殖率來看，專家的觀察認為確診數字已經見頂，期望透過今輪收緊防疫措施可以令疫情平穩，再將疫情壓下。被問到30多類獲豁免檢疫人士是否導致呢輪疫情爆發的原因，陳肇始表示，現時基因排序已有實證證明，因早前衛生防護中心都不知道源頭，因此而家知道之後會嚴肅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峰表示，今輪疫情和3、4月時有明顯分別，因為今次涉及不少長者，他們的情況一般較嚴重，住院時間亦都較長，加上今輪疫情牽涉不少群組，令到當局除了要照顧確診者，亦要照顧同佢哋接觸嘅疑似個案，令醫療體系緊張。對於有確診者表示要等幾日先至獲安排入院，張子峰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佢哋已經默默守做，並且優先安排年紀較大、有長期病患、病情較嚴重嘅患者先入院。他呼籲仍在家中等候的病人不要衝到急症室，因為急症室亦是高危地點，不會加快入院。他提醒在家等候的確診者要時刻開啟電話，因為如果醫院有床位而又無法與患者取得聯絡，醫院就要保留病床，會浪費資源和時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致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祝賀對方成功連任。李克強在賀電中表示，在李顯龍領導之下，新加坡經濟長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新加坡政府果斷施政，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經濟社會逐步復甦。李克強說，中國和新加坡是友好鄰邦，中方高度重視中新關係，願意和李顯龍一起統籌推進抗疫和發展合作，持續深化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兩國關係在今年建交30周年之際再上新台階。 T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3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61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9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2蚊，升22蚊；中芯国际25.6，升7.5；美团点评189蚊，升4蚊；阿里巴巴244.6，升5.6；斯摩尔国际41.25，跌9.5；中国平安83.3，升1.5；小米集团14.98，升3.4；港交所362.8，升9蚊；山东黄金23.55，跌1.35；汇丰控股34.7，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7，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05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7970蚊，升30蚊。人民币每安士买入1943.85美元，卖出19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这个爸爸好大只噶， 佢又教游水又教拳。 这个爸爸咧，同佢个女嘅年龄相差50年。 咁佢系边个啊？ 我系黄泽峰，我认为做爸爸最重要系一力承担。 想知道黄泽峰讲咗啲乜？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简单一句啦，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好，呢一集嘅《风骚家庭保卫队》咧，我哋又系见翻咧，我哋家人嚟嘅， 冇错。 因为佢其实系喺我哋香港电台咧，佢话噶吓，佢话呢度有带佢带大 嘅，系真嘅，真嘅， 系咯， 真嘅。呢个系不变嘅事实。咁啊，而家讲紧系35年前嘅事啦。 系啦，佢就系阿峰爸黄泽峰。 你同香港电台嘅渊源系点啊？ 香港电台渊源咧，就因为试完咧一次访问啦。我就成日都系一个做以前做运动员嘅，咁一次嘅访问完之后咧，再睇一条新闻片咧，咁有个导演就话呢条友咧就够晒粗暴，好，我就拣佢，我就再揾佢做。咁嗰个导演咧，好似叫做 Jack Bao， 咁啊，同埋叫施永源， 系啊， 咁啊 ，Forever 就喂呢条僆仔揾佢揾佢，咁就结果揾咗我，咁入咗嚟港台开始做一啲。我哋叫小演員咧，以前有個節目叫《青春道上》啊。 哦。 不過講緊係35年前，同埋羅慧娟咧，仲有一個叫何啟南嘅人一齊做嘅節目，咁就香港電台節目啦。咁呢個節目就係我第一個節目。知道咧，澤峰咧仲係我哋嘅聽眾嚟嘅添嘅。佢話佢朝頭早揸車嗰陣時會聽我哋風騷快活。 所以我知道咩叫送緊 K 石仔嗰啲。就係冇亂嚟啊嗱。 泽峰爸爸你好啊，我系石仔。 阿婆你好，我想识阿小王妃 啊。小王妃咧，基本上而家都未识讲嘢嘅，咁啊问题啊，爹妈都已经识啦，系咪？ 你同小王妃而家相处咗年几咯？ 一年 咯。请问你而家开心嘅指数多啲定系愤怒啊、杂洗嘅指数多啲啊？ 其实咁讲嘅，上天俾一份咁嘅礼物你咧，当然佢有个开心嘅指数啦，但当然都系你辛苦啦嘅嘢啦。咁对佢当然系。有時好辛苦，我覺得媽咪辛苦啲，因為媽咪全職湊佢。 嗱、 哦，我係做爸爸咧，我會去揾食、去教水、去教拳，咁、我仲有歇嘅空間。咁同埋佢唔會咁黐身啊。係。咁全職湊哥真係好黐你。我話俾你聽，佢廁所啊都去唔到㗎。 哎呀，會㗎會㗎。 佢你擰轉面就你啊，即 刻。媽媽。 係啊，好女仔唔知係咪會精啲同埋固惑啲。嗱，譬如佢發緊脾氣，咁我就講：喂，我翻嚟我冇呵過你喎。嗱，咁啊，爸爸呵住你，然後你發脾氣，咁你咪兩樣得曬啊？ 佢又得咁樣教佢嘅， 佢仲唔想發脾氣？ 佢仲唔想發脾氣？爸爸點解咁啊？ 爸爸呵下你先，咁 啊，唔係你呵住嚟發啊嘛。咁你又可以發啦，嗱唔俾你發，你發爛渣係咪嘈先？嗱我而家俾你發，嗱但爸爸呵住你，係咪兩樣嘢收曬？ 其實係爸爸想滿足自己想呵個女嗰樣嘢。 咁啊梗係啦，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一要呵佢嘅時候咧，你真係好珍惜，佢真係唔會坐喺呢度，即係佢唔會坐得定嗰啲。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而家你每一日一放工打開門口翻屋企嘅時候咧，係會點樣㗎？ 個 流程係點啊？ 佢好厲害嘅，嗱我哋有時以前有養寵物知，而家冇啦，養狗。你未入門口，只狗咚已經對住 啦，係啊， 一樣。我老婆同佢講緊咩都好，發緊癲啦，好 啊。係係。 咁我張近開門口嘅時候，佢就望住門口， 聽只聲啊， 係啊， 嗲嗲，即刻無論同我媽咪嘈緊咩都好，或者發緊爛隻，笑住口先。爸爸翻嚟啦，我翻嚟好多嘢都可以解決，係咪？ 我救星到女， 心諗會唔會衝埋嚟你度咧攬啊？ 佢又唔會衝埋你嘅，佢離遠對住你笑。 即係阿女咧出咗十一年啦，咁你由即係之前好期待做老豆，到而家佢真係做咗一年老豆啦，你覺得你呢個前後咧嗰個差別大唔大？有冇啲不似預期啊？哇，原來咁辛苦 啊！我嘅預期咧，其實佢對我嚟講，我覺得有個福氣嚟嘅。點解咧？其實你話佢使我好多錢咧，我就唔覺得係。咁有冇使我錢？有使我錢。 暫時未係好多嘅。 咁你要鋪排好多嘢俾佢啦。咁以前咧就唔會諗得咁仔細嘅，即係譬如嗰陣時你就算保險都好，你要諗啊佢細個都會讀書，咁到我如果我有咩事，咁佢都讀埋，起碼讀埋個書啊！我覺得先揾到食啊，正常爸爸都會咁諗。咁你諗呢啲嘢，以前唔會諗呢啲嘢，喂呢啲鋪曬俾佢。 係。 咁同埋你成日諗，嗰個有咩事？咁佢都唔使休息，首先樣嘢，邊個會 take care 會照顧佢啊？即係諗好曬呢啲嘢，鋪排俾佢。一年前冇咁諗過，即係諗都冇諗得咁仔細。同埋你喂，你真係有記，嗰、那個真係有記性。喂，你會自己 remind 自己，以前自己啲嘢，喂，使乜 remind？ 轉頭唔記得咪算咯，係咪先？而家唔係我僆仔啲嘢，喂，你好記得喎，大佬呢件大件事嚟，唔係就係我自己冇所謂係咪 啊？ 係結咗婚同有小朋友都唔同嘅。 啊！ 我覺得唔同。 最大嘅分別係咩咧？係咪即係呢種責任心？我唔食都好啦，我都要搞掂我個女啊！咁樣。 所有焦點喺個小朋友度。我覺得有少少忽視咗老婆嘅。 我啱啱都想話，會唔會冷落嬌妻啊？ 咁樣我所以都會有時適當嘅時候都會調節。係。喂，我冇嘢嘅喎，我都愛你嘅喎，我唔係淨係愛個女嘅喎。喂，我梗係想共存嘅嘛。 我聽過有啲做咗爸爸咧，即係佢最大變化係咩咧？個人細膽咗啊！有冇喺你身上都出現呢啲顧慮？ 你唔使講咧，就講好似個疫情咁樣啊！我自己嗱，得我一個出外教水教拳。喂，你要諗嘅喎，喂，嗰個嘢都翻到大鑊嘅喎，咁你成日諗啊，喂，有冇戴口罩？係咪有啲嘢已經避免就唔好做咧？朋友約你都係盡量喂呢期少面少去啲啊，因為你自己有小朋友。我講真，以前2003沙士，我邊有諗呢啲問題？ 係啊，爭好遠啊！ 哇，而家諗好，好仔細，要諗得好仔細。喂，你有冇諗過要問題喺邊啊，大佬？ 呢啲咪係一個爸爸喺個家庭個崗位去保衞佢屋企人咯。 澤峰，如果你是一個緊張爸爸，同埋你已經係諗定啊，將來點去鋪排個女女嘅生活，會唔會因為你同埋太太同樣地都同女女嗰個年齡啊相隔得比較遠？呢、這個會唔會一個原因？ 呢個係其一嘅原因啦，即係呢個唔係最主要原因。其一原因就係因為嗱，我好坦白講，我七十幾歲嘅時候，佢都係廿松啲歲。咁嗱，你要諗一啲嘢，就要喺個某個程度要保護佢嘅。咁起碼都21歲啦。 佢成咗年，咁我責任都會細啲啦，起始要讀完書啦。咁啊，所以頭先話嗰樣嘢，早早已經諗好曬所有嘢。第二，要保持自己健康， 係 點解咧？其實而家人八十零歲、九十歲都冇問題。 係啊。 是你保不保养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个某个程度是对小朋友一个责任，他成日对着你，你都在个病床那里、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喂，你不是将那几十年糟蹋了他， 是 喂睡一年半载行没所谓，哇睡了三五七年，有句说话我成日都记住跟自己说，久病无孝子，无论多辛苦都要 keep 等副计，我们副计要他清洗一次，那为什么呢？我希望我自己长寿一点，又可以看你大一点，又可以为什么呢？那段時間的成長呢，我是跟他有精力去鬥的，因為小朋友是需要精力跟他鬥的， 所以成日都有句說話叫有仔趁亂生，譬如好像我自己這樣生完第一個自己都可以很 OK 那個體能啊等等方面，我生第二個呢，即個身體上面已經變化呢，是已經差二十個月就都沒有兩年了， 還有再最重要看到什麼呢？看到自己啊，原來媽以前真的辛苦，即是我會想啊，喂，如果我小朋友，我小朋友張繼現在二十磅，咁我抬佢咧，我已經嗌救命！哇，是真係好重。 即係你抱佢， 你已經好 fit 噶咯喎！ 你咪抬佢， 你知唔知 fit？ 你嗱，長期長頂嘅手關， 係啊， 無論你幾有力嘅手關， 係 都係敵唔過呢個磅數。 冇錯，一佢哋唔喐，你一就換手咯。 冇錯，但你換手你都係會攰嘅。無論你幾強壯啊，唔關你精力有冇事嘅事，即係我話你聽。所以你話，如果你個人本身唔 keep， 你行唔到條路㗎。係，我會十一點幾。跑步，咁我哋叫做练九阳神功， 练阳酷暑啊嘛， 你顶得顺嘅，咁你身体咪又好好。所以我又希望小朋友大咗同我一齐跑步啊，即系有呢啲叫做做运，唔一定做运动员啦，你有一个做运动嘅习惯咯。我觉得细个 keep 到， 你就系有呢个基因传咗俾个女啊嘛，所以佢咪咁扎扎跳咯， 好活泼啊！ 你好努力地系令到自己个身体更加好， 系啦， 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咧，将来同女女同太太可以一齐去跑步，一齐做好多你哋想做嘅嘢。咁我问你啦，如果而家都俾你拣，或者你想象啊，女女再大啲，你最想同佢一齐经历啲乜嘢嘅嘢？ 我。再大少少咧，我中意同佢行山嘅，因为我觉得香港好靓， 系 咁我少数人我去晒成香港，以前因为有啲节目令到我去晒咁多个岛 ，OK， 咁你发觉香港好靓，咁我同我太太讲啊，佢同个衰女行，咁行晒咁多个岛都要几年啊，应该嗬， 哦， 咁系咪？即其實呢個好好嘅旅遊節目。第二咧，我就覺得人係創造一個機會俾佢溝通。你去陪佢去做運動咧，咁好多時你聽佢講咩，有少少蛛絲馬跡。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咧，嗱我自己教小朋友咧，其實最大嘅問題係溝通。即你家長同佢嘅溝通唔到，咁你有咩辦法令佢溝通咧？咁我哋做阿徐要同佢溝通噶嘛，佢要接受你嘅訓練，辛苦噶喎，大佬嗌救命。 係， 咁但係問題佢一定要同你溝通得好，你聽唔聽明我講乜嘢？你聽唔明你就問。咁我嘅有咩問題？小朋友有情緒噶喎，嗰個心情唔好咧，你知啊，大概已經知道，冇心機嘅，本皮嘅。講個心情好啦，阿Sir做咩都得。咁你咪知道大概要調節嘅小朋友。我話嗱，呢啲機會好好啊，點解咧？對我將來咧，對個女。咁我就諗個方法，而家已經諗咗啲嘅啦，已經。喂，多啲傾偈啦，去多啲玩啦，一個禮拜抽一日啦，唔得兩個鐘咧，阿爸爸。 有冇擔心就係話，喂，始終你大佢咁多咧，無論你個體力幾 fit 咧，一間如果譬如話有啲嗜好啊，有一啲即係佢譬如大過咗同同學傾偈嗰啲咧，咁始終真係個年紀好難融入代入到落去，會唔會有呢樣嘢？ 所以你要盡追咯，你要 update 咯。譬如嗱，小學咁樣咁玩 IG 嘅，佢基本上唔同你玩， 係， 因為有教過你知道，教啲僆仔阿 Sir 有冇 IG 有。我話有咁咪大家溝通到有 live 做噶嘛，睇下有啲咩事先，咁你咪知咯。 呢個好緊要啊，因為你本身係阿 Sir 啊，你而家你已經知道，你一直你都知道要點樣去同小朋友先一個溝通嘅方法。 冇錯， 爸爸唔好成日蹲起個爸爸款，其實都係朋友嚟嘅啫嘛，咁佢先至會乜嘢都會 feel free 咁樣去同你講。 咁啊，點解有啲錢就俾人賺，俾教練賺錢？解釋俾你聽，因為咧教練通常係鬧嘅，咁翻去你爸爸做咩角色咧？做一個好嘅角色。哇氹啊，喂，系咁噶啦，教练唔恶， 咁教練邊個係教練咧？教練梗係鬧啦，你唔聽話啊嘛！咁真係你唔聽話喎，但你盡力啦，爸爸知嘅。 即係個衰人嗰個角色，教練定咗啊！你明唔明白？大家可以做好爸爸。 千祈唔好做一啲自己唔好做嘅角色啊！大佬啊，揾啲嘢搞。 見你嗰個訪問咧，你同太太嘅分工咧，你話一個係黃飛鴻，一個係石堅嚟嘅，但我唔記得咗邊個係黃飛鴻啦。 我當然係黃飛鴻好人啦。 具體點樣操作嘅咧？ 具體咪因為嗱，太太24小時對住佢，一定要做石堅嘅，鬧啊、丙啊。咁佢都好似佢阿媽嘅，咁我就係咩咧？就係好頭先咁啦，係咪啊？嗱，發爛渣或者發脾氣都唔緊要， 你俾爸爸抱抱先， 爸爸摸住你要發脾氣，咁我係咩角色啊？定容中啦，係咪先？呢個世界點會你生個女點會唔容中佢嘅啫？ 啱啊！ 生個仔就唔同啦，辛苦啦。 係我體會唔到啊，所以頭先我體會唔到生女嗰種幸福啊，真係。 多了一個工作崗位，那個工作崗位一世的就是爸爸，但疫情底下真的影響到你的收入嘛，這方面會不會為你們帶來一點壓力？ 我是很坦白地說，我不知道豪仔你是這樣，我們九出十三歸的，找一元回來你就當一元不見了，如果你想找兩元，你就找別人找回那兩元回來，你就不要想了，即是我一樣要積谷嘛，積谷就好一點，即是就算有什麼疫情都好都穩穩陣陣嘅，唔驚嘅，最多使少少少嘅啫，算啦，冇問題嘅。即係我成日咁，因為點解咧？你唔開朗面對咧，就慘啊！屋企已經係大家困住，三口子成件，除非我出去教嘢啫。咁我係咪覺得有個舒緩啲嘅環境好啲咧？即係疫情，總之要面對嗱，而家好多教練都我同我同行都嘈到嗌救命。咁我成日話既來之則安之啦。喂，我又控制唔到疫情嘅，我可以點咧？你走去好嘈好怒氣，咁又點樣解決到唔嗰件事？不如我話倒不如即係有時遇到環境咁，環境咪當一個考驗咯。咁我依然堅持我做法啫嘛，我都係中意做教練。有冇理想？冇理想你唔會做教練噶，你一定係一個好有理想嘅人啦。你冇抌咗個理想，你唔會噶嘛。咁我咪繼續做咯。疫情啫嘛，我總會過啦。十日唔過，廿日唔過，總會過。喂，樂觀啲啦，唔樂觀都咁過啦，開心啲啦。 你2003年嗰陣時，因為你嗰陣時已經開火鍋店，就即係經歷過一次即係失敗啦。嗰個經驗對而家咧，即係佢點樣有冇幫到你行得穩陣啲啊？ 當譬如2003，我係。手足無措，冇辦法啦，都要面對 chop job 咗嚟。但今次嘅疫情咧，我就好泰然，處之泰然。可能真係有 經歷， 之前咧就係、是、第一經歷過啦，第二即係、就是、之前有個小朋友，有小朋友男人好奇怪，你會搏命揾嘅，因為想儲咗佢，因為你唔知道小朋友出世會點。 係， 咁變咗咧，我所有工搏命搵翻嚟，咁到 咁而家就唔擔心住啦， 唔擔心啦。 積屋防饑荒先得 個責任如果大咗咯，因為2003年嘅時候咧，嗰啲俗稱咩咧，即係一人食飽就已經全家都唔肚餓。 我仲要養， 但而家唔同。 而家我2003我養廿幾個夥計， 咁係你嗰陣時夥計多。 而家養咗佢小王妃，再養埋佢阿媽咩？我覺得好輕鬆。其實我係會咁諗咯。 其實經歷咯，嚇。 係啊。 咁一年過去咗啦，咁當年你受到咁多嗰啲所謂冷言冷語咧，網上面嗰啲咧，你有冇邊一條咧？一年之後你突然間發覺咧，啊，佢又唔係完全講錯嘅，可能佢有啲掛慮都應該要。 大部分人都鬧緊我啫，咁，哎，你咁老，有個小朋友咁老仲生個小朋友，咁我都成日講一句説話嘅。咁老都可以有小朋友嘅，咁問題係你有冇心機去教佢咯？佢話我咪當下勉勵咯，即係好坦白講，有冇唔開心有，但係我人同我太太係喂過去就算噶，即係過去，唉唔記得啦，因為個腦載唔到咁多嘢，第一，係咪啊？第二，佢話我真係老喎，人哋鬧我喂你咁鬼老，你70歲起身，你個女拖住架爺爺出街，咁都係事實嚟嘅喎。我覺得冇嘢，不過我覺得幾惡毒都好。不過我成日講第一句話，喂唔恭喜唔緊要，不過唔好有 個詛咒， 因為最慘係咁，因為最慘我面對我太太噶嘛。喂，你話有冇會有情緒爆發會噶嘛？最終我咪要勸掂佢先。嗱，我做男人我持家一個嘅，因為男人一定係咩事都 calm down， 企咗喺度先，你平復先，我勸掂你。呢個係一定必然嘅嘢。不過你隨便寫一張字，但可能傷害到人哋。 你媽媽都係年紀大嘅，90同你50嘅對比， 媽媽93歲。 係啊，即係你哋又爭咗40年。 咁我其實我好坦白講，我同阿媽溝通冇問題 嘅喎。我哋想聽下，其實你媽媽嗰陣時照顧你嘅嗰段經歷咧，有咩你覺得可以應用喺而家？ 嗱，我媽係舊式人，冇不識丁嘅，淨係識寫三個字佢自己嘅名字之外，乜都唔識嘅。佢淨係佢對你好好。我媽明明打過我一下。 即係佢只會話俾你聽，阿仔唔好咁啦，勸你，喂，我叫咗你唔好咁樣啦，你聽我話，你唔好咁啦。嗱，我媽最多係咁，你生日佢一定，你知唔記得？阿媽會記得你嘅生日。我對佢對阿媽咧好，我覺得個感覺好好嘅。嗱，阿媽都我撐成四十年， 係咯， 但係。其實冇感覺嘅，即係你其實你 母子就係母子咯。 你話差距，你話俾人聽係差距咁。其實小朋友都唔知道有差距嘅。 係啱啊，啱啊，你係咁相處啫嘛。呢、這個咪我媽媽咯。可能你嘅媽媽可能年輕啲，都唔會話分唔分年 冇咁樣分嘅。所以我覺得係你俾咩佢咯。係 啊。 係咪啊？你話俾佢聽，喂，差距冇一樣啫嘛，好出奇咩？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啲世人唔同噶嘛。而家啲人可能好少嘢都會話俾你聽，喂，你唔啱啊，咁咁咁嘅，你唔啱咁咁。其實有乜所謂啫？溝通啫嘛，你溝通到咪得咯？我覺得我同我媽好開心嘅，到呢一刻，佢都老人痴呆症唔認得我，仲要解釋俾佢聽我以前係點嘅，我係邊個嚟嘅？咁好似哦，你啊，我舊名啊，你阿文嚟噶，我係啊，我嚟揾你嘅。 所以你而家就算係即係同個女女個年紀相差咁遠，根本都冇問題，因為你自己都已經喺個家庭裏面 咁 樣啫嘛。 最大問題同小朋友相處，你都係真係要需要溝通，無論你年紀幾細幾大，你廿幾歲生個小朋友，你都要同佢傾嘅，一定要傾嘅。小朋友而家冇得唔傾，唔傾佢就同電腦傾，唔同電腦傾佢就大鑊。 啱嘅，係嗱，我哋個節目名就叫做家庭保衞隊啦。做啲乜嘢就叫做保衞家庭。 嗱，我同你講，首先唔好講做啲咩保衞家庭，首先你要保護家庭先。你做男人要保護家庭，無論任何事都係一力承擔。OK， 如果有任何事，你都係你去面對，包括呢個家庭嘅收入。是你面對，你不要想其他人或者太太去做一件事。第二，小朋友將來的教導你都是有份的，無論你做黃飛鴻石堅，你都是需要這樣做。你只要做好這幾點，你就好好地保護整個家庭。首先你不要說你做幾聖人都好，說沒用的，你自己做好，自己做一個稱職的爸爸，我覺得很好的了。而且這件事已經好，不要丟下小朋友咯，即是你帶來這個世界，不要不理他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 咁所以如果你話做爸爸最重要係咩元素呢？ 做爸爸最重要嘅元素係做好你自己呢份工。 咁你頭先都有講到就話太太，其實呢一年你都覺得有冇冷落咗佢啊？有冇啲咩説話？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太太好好噶，因為冇太太我都唔會有呢個家庭。我比較特別啲，要五十幾歲先有小朋友，咁我都覺得幸福。咁都係太太做咗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啦，咁亦都多謝，哇！佢可以接受到我啲臭氣，喂，十幾年好難嘅。 其實惡頂嘅一個臭脾氣嘅男人。 但我想講，我今日同澤豐你第一次傾偈，我覺得你比好多想做爸爸嘅人更加準備好做爸爸。 當然要啦。 頭先聽你咁樣講嘅話，咩年齡係啲咩問題啫？你愛你嘅太太，愛你嘅小王妃，咁我諗呢一個就係我哋喺你身上面攞到最多嘅嘢。 多謝曬豐爸， 多謝。多謝 爸爸，爸爸，全靠听你的话，因你令我今天能像个爸爸。爸爸，爸爸，由你庇荫之下，肩膊伴了今天由我护驾。年年长老沿途是你，任世间会了幻化，但你的手付出。让我分担，由我负责。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由于疫情关系，好多上班族都会选择带饭翻工噶。但系如果处理不当，有机会引致食物中毒噶噃。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如果要将呢个热食留翻第二日食咧，就应该先将食物放入餐盒，然后尽快摊冻食物，然后再储存喺雪柜啊。而当要带饭盒翻公司嘅时候咧，最好将佢放喺有冰垫嘅保温袋里面。翻到公司就要即刻将饭盒放入摄氏四度或者以下嘅雪柜储存。食之前一定要将食物彻底翻热，直至到滚烫为止啊！而在中途攪拌一下，能夠令到食物受熱更加均勻。翻熱後的食物如果食唔曬，都唔應該再冷卻同埋儲存噶噃。 聲音演繹彭嘉賓， 二台通識六十秒。 好啦，我哋头先听过黄泽峰爸爸心情剖白啊，真系 嚟紧咧都会喺星期二啊，即系每个月最后嗰一集嘅星期二度咧，有呢个风骚家庭保卫队噶。 系啊，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好啊，听日见，拜拜。Bye bye